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8的时间，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啊，今日朝头早啊星期五啦，吓2019年嘅11月8日星期五的早上咧，继续都有白拳头陪住你哋一起起身噶。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出边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为生效噶。 晨光每日一格。 朋友和朋友之间最珍贵的原来是原谅和宽恕。有些人以为啊，财富才是最珍贵，其实又不是、哦、因为财富也不会是你永远的朋友，但是朋友就可以是你永远的财富。你会怎样珍惜这一位可以无限原谅无限宽恕你的人呢？如果你身边有一两位的良朋知己陪伴着你，这样的话代表你们已经见到成功向你们招手，挫败是用来考验你们的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挫败而对你的朋友起了怀疑。 我相信自求多福，只想贩卖与众不同。若你为求风光去鞠躬，祝福你成功。这小店就如美梦，不想因应因客惹用。就算将过得很穷，卖它仅有的种。笑容不懂跟风变通，难及你没原则牺牲那初衷，最旧情断送，盲爱和自爱不易两全，让我忍痛一刀就这么两断，没法跟你轻轻松松假装卿卿我我，只好放手走我的独家村。夙愿，任你为我夸我至今孤僻，都不要自尊心及自损。请你圆滑的嘴，连别那幸福无愧。做人不想太委曲，都将要绝种。我不是为求相拥，可哑忍到心里裂缝。若我所见不相同，独守一个清空。我怕折腰，你怕穷，彼此怎可折冲？ 走各路如思念，不知你或我更安然。无悔未曾可将你改变，都不被你污染。 人需要有时静静地的，就不是代表每一个人都是独家村。人需要就是跟其他朋友一起生活才得。一首的作品来自 K 郑安琪《独家村》。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在昨天看报纸的时候就见到了，说到就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午后的时间就出席东盟峰会，今天指出华府会推出一个叫做蓝点网络。这个蓝点网络计划就是用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的。他们说到蓝点网络就是为亚洲可持续发展的计划提供支持。好啦，蓝点网络或者蓝点计划啊，呢类型嘅名字，个名啊，到底点嚟嘅咧吓？蓝网计划嘅名字啊，就系源于已故天文学家萨根啊，佢嘅著作，其中一个著作咧就系讲述到咧就系由航行者一号啊，无人太空船由64亿公里之外拍摄地球嘅一张照片啊，由咁远拍摄地球嘅一张照片会点咧？就好像是在很远的地方一个银河系入面，一个宇宙入面见到蓝色的一点。那么蓝点网络见到蓝色的一点，大家明白了，就好像可以在很大的领域入面就找到大家想要找的一样东西，都找啱你们想要找的东西一样。好了，刚才说过了，就是用来抗衡这个一带一路的。一带一路我们真的听很多了。一带一路其实就倡议推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可以说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用意就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的自由流动。资源高效去到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更希望就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实现经济政策的协调。开展一个更加大同埋更加高水平、更加深层次嘅区域合作。好啦，一带一路嗰个版图方面又有啲乜嘢咧？所谓丝绸之路经济带啊，重点咧就系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到欧洲波罗的海啦，中国经过中亚、西亚至到波斯湾、地中海，以及咧就是中国至到东南亚、南亚同埋印度洋等等。可以絕對講得上咧，就係21世紀嘅海上絲綢之路版圖啊！好啦，原來一帶一路仲有咧就五通嘅喎，五通係啲咩咧？政策溝通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貿易暢通啊，資金匯通，人民嘅交流等等嘅。咁當然啦，同美國嘅推出嘅呢一個計劃嘅藍點網絡咧。当然蓝点网络就是针对住一带一路的，咁啊话到咧一带一路沿线的某一啲嘅国家咧，都因为咧要做一啲嘅建设，令到咧就系入不敷支等等嘅问题出现，希望咧就透过私人企业啊喺蓝点网络嘅协助底下啦，咁可以咧就系令到其他嘅地方有更加多嘅资金去到营运，唔需要咧就系搞到咧就系经济拮据，都能够做到更加多唔同嘅建设嘅。 伤心烦上放在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疑惑年纪，每次错过总不懂得恋爱，夜还是年轻，放眼看看这星雨的天空，爱意到了半天朝着，悄悄退去半天寂寞渺茫，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窗，请将心心放在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处处铺满了鲜花，再次赞美有情人可相爱，你可以我可以不分开，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 Waiting for you and loving you too， 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 forever，放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是轻放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一首嘅歌曲嚟自黎翠欣《阳光路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热湿方面大致啊，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噶。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讲开蓝点网络啊，又讲埋呢个一带一路嘅时候咧，我哋睇埋呢一个展览咧，咁啊可以俾大家喺有机会嘅时候啦，假期都可以去嘅。呢个咧就系阿富汗啊，阿富汗咧嘅一个展览啊，咁啊其实本身阿富汗都系丝绸之路文化交汇点嚟噶，咁啊对于促进世界文明嘅交流同埋融合咧，都扮演住重要嘅角色噶。香港历史博物馆在6号的时间就已经开始展出231件或者231套的珍贵出土文物了。过半呢都是金器来的。好啦，重点呢就是展品包括黄金的皇冠。讲到呢就是公元25至到50年。哇，而家都2019啊，是不是，即是差不多2000年前啊。黄金啊，绿松石等等。仲有咧就系法罗以丘地出土嘅公牛纹金碗残片等等，展期咧就可以慢慢嘅，去到2020年2月10号。不过咧，成日都话慢慢好快脆咧就会唔记得噶啦。我系你嘅话咧就睇咗先。呢个展览咧就系叫做《晨风吹灿阿富汗古文物》，由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借出馆内嘅珍藏。呢啲贵宝包括呢只金器、玻璃器、青铜雕塑，以及咧就系象牙雕刻，亦都咧就系从该国4个著名嘅考古地点咧就系法罗以丘地啊，仲有咧就系 阿尔哈鲁姆同埋蒂拉丘地黄金之丘，加上咧就系贝格拉姆出土噶，展示阿富汗以及咧就周边地区啊，喺青铜时代至到公元一世纪期间咧就深受古希腊啦、古印度同埋古罗马等等嘅外来文化影响，咁啊同佢哋自己本身啊即系草原民族嘅文化糅合之后嘅一种多元文化嘅风采。阿富汗方面嘅就表示啦，今次嘅展出嘅展品啊，亦都系出土于咧就系1979年或者之前嘅，即系净系出土咧都已经出土咗几十年啦吓。战争期间咧就因为收藏于咧就系喀布尔中央银行大楼下嘅秘密金库啊，所以咧好彩啦，得以咧就幸存，并且咧就喺2003年嘅时候咧就重见天日啦。今次咧就系香港啊首次亮相嘅。好啦，头先讲过有一啲就係今次见得到嘅重点啊。重点展品包括呢就係法罗尔丘地出土嘅公牛纹金碗残片，融合咗多元化风格嘅元素嘅一个叫做西布利图案饰板，仲有华丽嘅黄金皇冠，有两河流域啊，以及呢就伊朗高原风格嘅叫做君主与龙吊饰，仲有呢就係绘画佛教嘅一个本生经，哈佛新头马本生坛入面故事入面嘅佛教嘅本生经嘅故事啊，象牙雕版都一样咧系见得到噶。所以咧，大家有时间嘅时候，不妨咧就可以去一去啊，睇下人哋其他国家嘅一啲嘅出土文物咧，嗰个嘅风采，咁啊可以咧就比较一下啊，佢嗰啲譬如陶瓷啊，我之前咧都啱做完陶瓷，发觉咧人哋嘅陶瓷，哇做得咁靓嘅，我做嗰啲净系圆氹哚，人哋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雕塑出嚟噶噃。只是看他们公元一世纪的陶瓷，一个叫做紧拿罗水壶，一个水壶竟然用陶瓷的方式可以做到这么漂亮。 拼图一片片失落，像枫叶的冷漠，墙上的钟默默守着寂寞，咖啡飘散过香味，剩苦涩陪着我，想念的心埋葬我在深夜的脆弱。无尽的苍穹，满天的星座，你的光亮一闪而过，只想要记住这永恒的瞬间，像流星的最着沉默，等待天边的月，孤独的睡眠却漆黑整夜，夜无阴切的泪光被蒸发在角落，它无情的遗忘我在追忆的漩涡。无尽的苍穹，满天的星座，你的光亮一闪而过，只想要记住这永恒的瞬间，像流星的坠落，灿烂夺去了轮廓，这刹那过后，世界只是回忆的沙漏，像流星 呢首歌曲《回忆的沙漏》，佢系 Jam。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发生致命车祸，最少一死一伤。事发喺凌晨四点钟左右，一部私家车同工程车喺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过咗收费广场嘅位置相撞。死者系当时落车工作嘅工人，现场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受伤送院。现场所见，私家车车身严重损毁，引擎同前座驾驶席凹陷。警方用索带围封现场调查，并且用白布覆盖死者的遗体。立法会议员何君尧遇袭案，警方说将这宗在屯门青山发生的伤人案改列为企图谋杀案，疑犯今天下午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星期三朝早大约8:44接报一个男人在胡翠路被人用刀袭击。警员赶到现场之后，发现一个57岁男人胸部受伤，他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警方当日在现场拉了一个30岁男人，他被暂控一项企图谋杀罪。新界北总区重案组正是积极调查。何君尧参选区议会屯门乐翠选区，同区参选的有民主党的卢俊宇，以及无报称政治联系的蒋静文。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北约组织是脑部死亡，又说见到美国正减弱对北约的承诺。马克龙接受访问时候说，美国早前撤走部署在叙利亚北部的驻军，事前没有咨询北约意见。马克龙质疑北约是否依然履行集体防御的承诺。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马克龙言论过激，不认同对方的说法。北约就回应说，组织仍然强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假如中美两国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取消加征关税，可能改善组织对全球经济预测的基线。组织的经济基线预测显示，中美贸易战令到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组织发言人说，欢迎任何措施缓解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也都欢迎双方在降低关税方面的谈判取得进展。发言人又说，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假如是一项长期协议的一部分，组织认为协议有潜力改善经济预测基线，但目前组织需要等待有关的细节。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活家禽。带着了入影要谂谂，演绎新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翻，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知？ 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sun.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出边系21度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大家留意住啦。朝头早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揭下报纸啦，咁啊当然睇到一个咧就系关于地球资源嘅问题，一项咧就由跨国科学家做嘅气候研究报告啊，其实5号嘅时间都已经出炉啦，主张以多方面嘅指标衡量气候嘅变化，并且提出咧就6项救亡嘅建议，获得全球153个嘅国家以及地区超过11000名嘅科学家联署支持。报告宣布啊，地球正在面临气候紧急状态。警告啊，气候危机啊，正在咧就超乎预期咁样加速恶化。倘若全球的社会不尽快大幅度改变生活的方式，例如停止人口膨胀和放弃用化石的燃料等等，人类将会因为气候危机面对着难以估量的苦难。专家报告亦都说到，自1979年首届的世界气候大会以来，全球一直就商议气候问题的对策，包括2015年签订的巴黎协议，但是去到现在各国就回应也都不足够。身为科学家就有道德责任，就灾难性的威胁就发声，他们明确清晰地宣布地球正在面对就气候紧急的状态。好了，专家警告，气候危机正在以超大嘅速度啦，超快嘅速度咧，去到危险，去俾个人类一个好大嘅威胁啊，会迅速咁样恶化。目前啊，简单咁样探讨地球表面嘅温度变化，不足以咧就准确咁样去到捕捉气候真正嘅变化带来嘅风险噶。故此咧就提出啊，采纳较为简明写实嘅重大指标，分析过去40年涉及气候变化嘅数据，包括人口同埋动物数量嘅增长、人均肉类生产量同埋化石燃料消耗等等噶。研究指出，气候危机同富裕的阶层过度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的。即使部分范畴见到改善，整体仍然处于恶化的问题，导致譬如土地和海洋温度增加、海平面上升以及极端天气增加等等的趋势，尤其是就是部分触发不可逆转的气候连锁反应，这个都是值得深层次的忧虑的，令到地球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不适宜居住。专家话到，人类需要迫切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就改变视 GDP 为增长目标等等，否则全球人类势必就因为气候危机面临难以估计的苦难。他们建议停止人口增长就最具争议了，但是专家认为全球人口仍然以每一年8000万人的数字增加，地球难以负荷，必须令到人口增长稳定落嚟，甚至咧就逐渐减少，因为佢哋话到已经冇其他嘅选择啦。牵涉到嘅议题咧相当之多，亦都咧就系都几敏感啊。例如讲到人口嘅问题，我哋可以点样做咧？咁啊呢啲嘅谂法咧就留翻俾啲专家，俾多啲唔同嘅option 啊，俾多啲唔同嘅选项俾我哋地球嘅人类，然后咧就等我哋可以知道到底。我哋拣边一条路俾我哋嘅下一代。 What about sunrise? What about rain? What about all the things?That you said we were to gain. What about killing feels? Is there a time? What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said was yours and mine? Did you ever stop to notice all the blood we shed before? Did you ever stop to notice this crying earth, this weeping shore? we've done? What about all the peace that you pledged your only son? Did you ever stop to notice all the children dead from war? Did you ever stop to notice this crying earth as we make sure? MJ Michael Jackson 嚟自佢 Earth Song， 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噶。早上嘅时间亦都揾嚟咧，我哋场 Q 友今日咧就后花园啊，咁啊安安花艺师你都上到上嚟啊，我哋讲下一种嘅花，介绍俾我哋可以栽种或者欣赏喺 office， 其实喺屋企都得噶，听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后花园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花艺师安安喺度。 早晨， 早晨，今日咧要戴住个防狼面罩， 咁惊 喺你嘅面前出现先得，因为咧，哇！一见到你同我讲话今日介绍呢个色。魔喎，咁我梗係啊，我都要保护下我自己先得。 我真係鼓励唔到你，咁都可以食到错晒啲字。 三个色魔喎，你呢个咩花嚟㗎？ 但你咁啲听众呢就要以后都会记得呢种花。 色魔嘛。 係我今日介绍色魔係三色魔像。 哦，係个名係要咁样拆嘅。 我都冇諗过你咁样拆。 三色。魔像就 是三种颜色的，人哋系话魔像系一支即系 magic 嘅棒， 所以就是三种颜色嘅魔像。 你系食咗人中间嗰两个字？ 唔系三个色魔像加啲像。 我真系估你唔到啊，白 元咁易俾你估到咩？系咪？喂，呢、這个三色魔像咧，佢个样咧真系 一定要形容啊！张相一定要摆上网。 有白色啦。有粉红色啦，有橙色啦，有红色啦。我自己睇上嚟咧，佢每一朵花上面咧，大概有六至到七个花瓣啦。 系 啦，咁佢有啲似咧，就系我哋普通细个咧，成日画嗰啲一朵花就圆圈个花心，跟住咧就喺出边就画咗啲半圆、半圆、半圆、半圆、半圆、半圆嘅花瓣，就系嗰一只花嚟。 你好叻啊！就即系好似咧啲同学仔啦，以前幼稚园或者小学 啱啱 学 画画 啊，画画啦，咁你都估唔到 嗰只 classic 嘅花。 你都估唔到，原来呢、這个你见到你小朋友画画嘅时候，你都估唔到，咦？佢可以画到呢个世界有每一种花啊！即系阿小朋友会唔会有咁多种？一朵花里边有三四种颜色，即系第一个圈有黄，即系中间通常黄色嘅个心，跟住就 粉红啦，跟住橙啊，一路花粉有三隻色咁样，真系有就俾我搵到啦。 嗯， 大家可以听完呢个名字就即刻上网睇下，就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啦。而家， 嗯， 咁佢原产地系南非嘅， 嗯， 咁其实佢咧，你冇错啦，佢一朵花大概系有六朵花瓣到啦， 嗯， 咁佢花瓣咧系尖尖地嘅，即系个尾系尖尖地嘅， 嗯， 而佢咧起码有三种色嘅，花心咧系黄色啦，可以唔系黄色啊，花心可以 有冇味嘅呢个话事话？ 冇啊， 哦， 但系因为佢咧， 佢好细朵噶嘛，佢即系手指头咁大朵噶，应该系， 应该又冇唔止手指头咁大朵嘅，普通咁大朵正咁样咯， 即系我两 cm 直径咁上下， 系啦，咁佢因为呢啲。我以前有讲过啦， 啊， 就是一啲咁色彩缤纷嘅花咧，其实唔需要有味， 嗯， 蝴系好吸引好多蝴蝶嘅。 系啊，我都讲过，即系只系味道呢阵时系可能因为佢唔够靓，咁啊要吸引啲蜜蜂啊蝴蝶过去，咁，佢都够靓啦，啊悭翻啦啲香味。 即系靓女唔使搽香水，你意思系？即系唔， 啊，你又咁样谂到，啊，你个人， 我觉得完全话紧我咯。即系你咁样讲， 咪有啲靓女本身个身体入边有香味嘛？ 哇，系，都系嘅，可能 系咪？又可能系你咧嗰，那个， 梗系啦， 系咪？ 咁佢咧，我哋叫做花冠有六裂，咁即系点解咧？即系中间其实花冠即系个底下嗰边咧，你见，因为六个花瓣，咁所以你会见到佢底下嗰个托咧， 嗯， 其实系好清楚数到六块托喺底嘅。 嗯， 个重点就系佢啲颜色系好夸张， 嗯， 通常咧可能有深紫色啦、黄色啦、 好 红色， 童话故事嗰只嘅。 你情咧，如果唔系我哋介绍，可能大家都唔肯。咦，原来有呢种花噶咁， 嗯。 其实花墟咧，我好似系见过有嘅。咁台湾人咧有阵时叫做咩水仙菖蒲，我唔知道有冇读错个名啦。 嗯， 吓蒲公英个蒲，咁啊水仙菖咧就系木字头加个菖。两个 日 子嗰， 那个 系啦，咁叫水仙菖蒲嘅，蒲公英的蒲。 水仙菖蒲呢个名字我好似反而见过， 系咪啊？ 喺边度见过咧？ 台湾通常台湾嘅书，我 冇 噶，冇噶，冇噶。但系可能你听过水仙，你听过菖蒲，但 系 唔 系啊？我又真系听过水仙菖蒲， 哦，就系呢种嚟噶。 可能本身博学多才， 都系嘅，都系，都可能系嘅。咁佢鲜艳，好鲜艳啦。咁佢通常个底部都系。黄色同埋黑色嘅，咁， 嗯， 所以就即系撞出嚟好型啊件事，即系唔系净系话红色嘅花、黄色嘅花，佢撞到黑色，我哋唔系好型啊，吓， 嗯， 咁佢我见盆栽嚟讲啦，我觉得啦，应该就冇我俾你张相咁夸张嘅，我俾你张相咧，其实 好好密啦， 都系公园嘅地下嚟， 应该系欧洲嗰啲花， 冇错， 公园嘅地下嚟嘅， 系啦，咁如果你系如果你系盆栽，可能系我另外一张相啦，可能会比较疏落少少，但系嗰朵花都好有特色嘅。 嗯， 我觉得花系鲜红色啦，跟住咧个花心咧就黄色啦，中间又隔住黑色， 嗯， 即系变咗几种色咁样咯，三种颜色一层层。 其实系你讲得啱，每一种花咧都有三种嘅颜色。佢嗰，那个嗱，譬如本身佢一朵系粉红色嘅花瓣啦，佢， 嗯， 花瓣嘅位置近呢一个嘅花心嘅位置咧，花蕊嗰个位置咧，佢就好似有个黑色嘅圆圈，就好似 outline 咁样，画咗好粗嘅黑色笔嗰度，就话俾你听。跟住嗰个咁鲜黄色嘅咧，就系嗰个花蕊。 你真系同我年代，我哋嗰个年代画画咧，好中意揾啲黑色嘅水笔画翻勾翻。 而家都会啦， 系咩？ 而家啲后生仔，嗰啲 B B 仔学画画都系要画 outline 噶。 即系游完呢嘢，最屘用个黑色水笔咧 ，trick 出呢，這个呢，這个。 出翻 系啊，靓 啲啊嘛，等你。 O、okay, K， 我唔知道，因为 咁 呢种花咧，盆栽我会尝试去再揾下有冇嘅花墟。咁，佢排水要排水量好，即系话量好，即系点解？ 但佢系泥种嘅， 系泥种。 佢泥种，但系要排水都好。 系啦，因为咧，我就其实咧冇话泥唔泥种，其实如果我种得靓咧，我都可以拆开一支支去花墟买嘅。咁， 嗯， 但系咧，应该就。冇咯，即系冇入到呢种花咯。咁， 嗯， 啊盆栽咧就系，是，应该比较容易啲揾到咯， 嗯， 因为佢比较短啊，即系矮小，咁， 嗯， 所以其实切花嘅机会就唔系咁大咯。 系因为佢细粒啊嘛， 冇错， 切乜鬼啊，系咪根都细条啦？ 系，但系有阵时都可以我嚟用嘅，但系呢个就唔系咁流行，可能因为都唔系太多人知 道。即系花球嗰啲都比较常少用呢一个， 比较少用。但系如果你入到呢个货啊，你用到啊，将佢大力推介咧，就即系成个香港冇得你有啦。 哇！ 系啦，咁啊， 随时风山水起喎。如果一边位入到嘅话， 都系 系咪物以罕为贵嘛？ 系啊，咁，佢开花咧就大概系开到两至三个月嘅。 系 咁，你啲唔可以温度太高啦。咁仍然都系讲太热唔得啦。你见到佢，因为佢属于花瓣比较薄啲嘅，弱弱的嘅，咁就唔可以即系晒得太劲咯。 嗯， 系啦，咁保持其实秋天就几好，秋天就比较凉啲，就会好啲咯。冬天咧就可能又变咗系冬眠。 佢原产地喺边度啊？呢个 南非。 南非 系啦， 咁啊跟翻南非嗰啲天气去到谂下咯。 系冇错冇错，同埋咧佢咧，你成日见到佢嘅时候都好多蝴蝶。如果你喺郊外香港，即系比较少见呢啲种花。 如果有蝴蝶喺佢上面飞嘅话， 见到添啊！ 你讲得啱，我就系想讲应该见唔到、 啊， 因为色彩咁缤纷啊，唔系有啲蝴蝶黑色嘅。 是吗？ 是啊，有些蝴蝶是黑色的嘛。 原来呢，我讲蝴蝶，原来我的朋友那天去西贡行，之后早六点钟，真的满天都是蝴蝶。 是啊，我家附近那里都是凤鱼嘛，我家附近那里 是。还一模一样样的，即是颜色，不知道为什么。 同一个品种嘛。 是啊。系咯，我仲问佢， 期可能 我仲要搞笑咁问佢，我话真定假噶？即系系咪即系好似系去喺个公园度？我系咪公园嘅即系政府起出嚟系专登整啲假蝴蝶？佢系真噶，廿几三十只喺花上面飞，我真系未见过喺香港，我日本温室先见过。 下次带你去， 真定？你嗰啲系要行到 缩晒 气先去到， 唔使 嘅， 唉，唔使去到咁远嘅，大埔都有。 嗱，佢除咗靓之外，佢叫做魔像啦，咩 三色魔像， 好叻啊！都未见过，未试过记得我啲花名。這個呢个咧， 三个色魔嘛， 有另外一个名嘅。咁啊， 头先嗰咪莆田啊嘛，唔系莆田， 系水仙蒲啊，菖蒲啊， 水仙菖蒲。 另外一名叫丑角花，小丑个丑。 突然之间 系 180度转变， 佢名真系唔知点解大家咁起。 系咯， 嗱佢咧就有个除咗靓啊，靓系特色啦，咁已经喺人生里边好大作用啦。 嗯， 即系对于呢个社会，如果佢靓摆到，你嘅心情就好啦，见到又开心啦，美化环境啦，其实已经好劲噶啦件事。 嗯， 作为一朵花嚟讲，咁但系佢仲可以驱虫。 喂，呢个你应该做。 头先你问我有冇味啊？我冇答你啊。佢冇香味，但系佢有臭味。真噶，佢嗰啲咧系个驱虫嘅功效，唔系臭嘅，即系唔香咯，有味咯。 哦， 咁臭唔臭就睇你哋榴莲，你觉得臭唔臭啊？ 榴莲我都觉得，榴莲我都觉得好中意嘅。 系啦， 我啲南洋仔， 即系佢有强味嘅，咁就唔系香味咯。咁所以咧系驱虫嘅功效。系啦，佢可以蜘蛛啊乜嘢嗰啲毒虫啊系可以嘅、 嗯。 另外佢可以入药。即係可以我嚟硬碎佢嘅唔知幾分之幾咧，係可以譬如你風濕痛啊， 入藥問翻中醫啦，不過就 止痛啊、消腫咧都係有幫助嘅。咁所以啲花咧除咗靚之外咧、 嗯， 即係外在內在味 係都唔錯， 係即係我哋咁係咯， 正 係咯， 三個魔像。 三色魔像， 个 像咧就系权杖个像， 权杖个像 字系啦，唔好突然间你打笨象个像错晒噶。 三色魔 像，魔 像 即系知好似棒咁样，神仙棒咁样。 系啦，三个唔同颜色， 试下去买先。如果揾到嘅时候，我就俾你再 post 上网。 好啊，好啊，得。咁啊，听众都去揾下啦，一齐揾，努力 okay, 加油，拜 拜。 朝头早我唔知道你揾唔揾到属于自己嘅魔像咧吓，冇嘅话去花圃嗰度望一望，睇下见唔见到你个三色魔像啊！唔该晒安安，唔该晒晨光嘅花艺师。 如果我就和你就样子留到明早。气氛好，心情好，精神好，脸才不长包。想重来，想重新，想继续自我改造。不忽略，不放过，不漏掉每一根汗毛。修指甲，修胡子，修眉毛，修掉烦恼。小男孩，小男人，小白脸，我没有听到。为身材，为拍照，为臭美付出不少。我的胃，我的腿，我的脸，在手点多好， 手点多好。 没时间睡觉，没功夫睡觉，照镜子也算。嫌太少，太不同，太时髦，太复杂，太变道。我暧昧不只是独有外表。 心情和精神和对自己要好，为身材为爱着为愁没付出多少，我的胃我的腿我的脸我自己知道，没时间睡觉没功夫睡觉，照镜子也算我一点爱好，嫌太少。暧昧不只是涂鸦外表， 嘅臭味。啊，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50%啊，吓天气非常之干啊，可能你个嘴啊、你块面啊，或者你啲手啊，都发觉咧，哎呀，真系好掹掹紧啊。多啲咧就系搽 cream 啊，润下佢，或者你可以关心埋其他人啦，咁啊帮其他人搽埋 cream， 咁其实都系开心嘅。好啦，呢个时间先听听龙虎帮嘅精选，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阿妹你喺边啊？ 灵魂被叫唤，以前剩下日子总会挂念你，跟你那死水未烂，依然暗自地明媚，坐在客房幽怨地再看跟你做过的戏，难道太爱你才偷偷想天与地 中郎，成首歌都带有浓烈向黎明90年代电信广告致敬的意味，仲揾咗雷仲德嚟主理，而且仲有黎明 featuring 嘅版本。阿妹，究竟你喺边呢？赞你咋！作曲编曲雷仲德，填词黄伟文，监制中郎加上雷仲德。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麦浚龙《忘记和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中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奥考下你啊，地盘工作用到掘土机嘅时候，应该点样留意地面情况？ 哇，好难啊，我唔知啊。 为咗避免掘土机喺啲唔稳阵嘅地面进行工程，喺掘土机进入工作地点之前，应该视乎实际情况，采取合适嘅措施，例如平整、压实地面，或者提供可以承受负荷嘅支撑物等等。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做潮流先驱，首先要心口有个勇字，因为要勇于尝试。 只要能够创造一个概念，引起一个热潮嘅咧，就系 trendsetter。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揾嚟唔同界别嘅朋友，分享下佢哋点样创造潮流。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至十点 ，Vincent 梁学熙 Jerry 改潮换代。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7:07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好多朋友朝头早咧都会晨运嘅，咁啊，听埋头先花艺师咧讲咧话，哇，好多蝴蝶，咁啊，又讲开凤园，咁即刻喺度谂起咧啊，星期六日咧行山嘅时候咧，真系去下呢啲地方睇下。即是有冇机会扑下蝶咁样啊？ 系啊，不过我成日觉得凤园嗰啲蝴蝶咧， 好单一系， 系唔系系多元化嘅？ 系多元化。 但系咧，好似开始扩散去其他地方。其实佢哋之前都有报告咧，喺度讲过嘅，就话凤园嗰个蝴蝶嘅数量啊，多定少啊咁样。又话到其实嗰啲蝴蝶就开始慢慢咧去涉猎埋其他凤园附近嘅地方。咁、如果系个范围大咗咧，系好事嚟嘅。但系转移咗啊，未必系件好事。 点解要转移咧？点解要搬家咧？系咪因为旁边太多地产项目咧？ 太多工地咧？咁样 啊，真系唔知道啊。啊不过我自己未去过凤园睇蝴蝶啊，问下小白先，你喺嗰头附近住咧、啊，其实系咪真系好多蝴蝶？ 多 咧， 真系多。 你系咪都见证住旧时啲品种系多啲，依家又少咗啲？ 我就好难去到做比较，因为点解咧？我每一次去凤园或者附近睇蝴蝶嘅时候咧、我见到嘅品种咧都有几只嘅。但系我作为一个唔系咁熟蝴蝶嘅人咧，我每次见到佢就哇，今次好多款、啊，下次见到就诶、今次都好多款、啊，你明唔明啊？ 系， 咁我就好难去比较、啊，到底系即系多啲啊，定多啲款啊，定系少啲款咧咁样？咁我有阵时如果喺譬如八仙岭啊、黄岭附近一带，其实就算几百米高嘅山咧，都一样会见到几多嘅蝴蝶噶。我有试过见过， 我自己都有喺另一个山，就系喺油塘嗰度咧，即系近住叫魔鬼山嗰山，有个炮台咁样嗰个位咧。咁有阵时都会行山上去啦，即系做下运动咁样。啊，嗰个位都估佢唔到几多蝴蝶。即系 冇咯，真系。 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去亲郊野公园啦，或者去 BBQ 啊，即係叫做秋季旅行啊嚇。咁啊，依家適逢秋季啦，特別多嗰啲學生咧，就大家著住校服咁樣有個旅遊巴，跟住就車你去某一啲咩西貢郊野公園啊咁樣，有唔同郊野公園、啊。 我上兩個禮拜我個。大家即係個侄個個女啊，即係我侄女啦， 都去旅行。 我侄女又去旅行，哇！秋季旅行， 去邊度㗎？依家 好啦，咁佢有兩個女噶嘛，第一個女咧就去大埔海濱公園，咁嗰個就小學，唔知小學二年班定三年班， 即係留啲啦，即係好似僆仔，我哋一開始去都係去呢個 嗰度 彭福公園。 大埔海濱公園嗰度都有好多草地嘅，因為係啦，都好多草地嘅，咁都 OK 靚嘅，其實嗰個位係咁又望住個吐露港咧，咁你吐露港對面又中大啊、科學園啊，咁其實啲風景。是靓的好啦，跟住咧大啲嗰、那个佢个女咧就大女咧就喺中学读噶啦，咁啊读紧唔知中二定中三噶啦，咁去旅行去边咧？去大美督喎、 哦， 哇！ 大美督即系可以探埋你啊，你系舅父啊嘛， 咁佢又 好齐 系啊，佢又唔可以嚟探我嘅，因为原来佢哋学校咧旅行系划咗个 area 俾佢嘅，即系话呢一个嘅烧烤场，你哋就唔可以出去啦，最多咧只可以上埋大美督堤坝嗰个直升机坪嗰个位，其他地方就唔可以去啦。咁仲要交低埋个手嚟电话，因为唔想佢哋挂住玩电话嘛。 咁都啱嘅，第一唔好挂住玩电话啦。 系啊， 但系佢哋冇咗手嚟电话，如果当失路咁，咪点算？ 所以咪话佢哋只可以去边啲嘅地方咯。系啊，咁我就去探佢咯。 实有啲 我带埋仔仔去探佢 啊嘛，即系话我哋去嗰度探险先，其实冇险好探啦。但系你实会有两三个比较快啲或者比较反叛少少，就去嗰度探险。 所以唔应该曳咯，有阵时呢啲位，因为安全问题嘛。 我哋细个咧去。呢啲秋季旅行咧，最經典就係、是好似去到中四、中五咧，就去啲比較遠啲嘅地方。 中四、中五好似冇咗旅行嘅咯， 有有有有都有嘅， 好似冇喎。 都有，我哋 可能我學校衰啲啊。 我哋秋季 成班男仔，唔使搞我哋都唔恨嘅啦。 秋季去到中六嘅，雖然最後大家都係即係叫做玩下啤牌啊，冇乜嘢做。其實成班男仔去旅行燒下嘢食咁樣。咁但係咧，記得有一年咧，即係大又唔係好大，細又唔係好。细即系好似中四，去咗呢个新娘潭嗰度旅行，乌蛟腾啊， 乌蛟腾新娘潭嗰度， 跟住咧就成日喺度讲，哇！你知唔知啊？呢度咧圣泉咧好恐怖啊，咁样，跟住就自己喺度讲呢啲鬼故咁样，是爷非爷冇人知道啦，不过就即系叫做大家就有啲话题咁喺度讲下啦，咁都几得意嘅，呢、這个画面亦都几深刻嘅，即系。几个男仔咁样话，哇！我哋去呢度探险咁样，其实都几得意，冇险好探嘅，即系顶峰系个丛林多啲树木啊。 冇啊，其实嗰度都唔系话好阴森啊，其实嗰个位都几好行、 不过成日有交通意外咯。 咁系嗱，今日个路段问题。 做咩笑啊，弟弟？我讲事实啫，系啊， 系个路段同驾驶态度嘅问题。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如果你唔喺嗰度飞车啊，或者飘车，因为嗰度都系嗰啲飞车热点嚟嘅，成日都听到嗰啲交通叫做交通警察都成日喺度讲亲，唔知咩新界，唔知东南西北嗰啲交通组成，诶、哎，嗰一带有非法赛车咁样，咁、你非法赛车自然就。危险啦，咁所以有意外咧，都系有机会会发生嘅。 嗰段路咧，有啲位佢都会即系转五十啊咁样嘅。咁即系政府都 set 咗话转五十啦，为咗自己安全着想，真系行五十好啲。 我未揸车去过嗰度， 你未去过咩？因为佢有啲弯咧，其实扭嘅时候，你发觉系有啲拉力 嘅， 系有啲拉力喺度嘅。咁所以。如果係即係駕駛技術唔係咁好嘅，我都覺得咁你咪即係慢慢行，唔係話唔去 搭車， 慢慢行咯， 搭車咯， 搭車唔係成日有車去到嗰度㗎， 咁啊 搭的士咯，一係就 係搭的士啦，搭的士。咁啊之後再輕鬆下啫，咁啊回憶下舊時僆仔嘅時候嗰啲秋季旅行咧，咁啊令到大家都啊係細個嘅時候去過邊度玩咁樣咧嚇、好。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头先都预告咗啦，今日系 Didi 喺度啊，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系早晨，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咧？ 好，咁啊，继续同你讲翻港铁先啦。咁港铁咁多条线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喺今晚嘅11:30结束噶。咁而听日后日即系星期六、星期日啦，服务咧就喺晚上嘅10:00结束噶。咁机场快线咧今晚11:30起咧至到尾班车咧，咁只系提供香港站啦，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咁就不会停九龙站啦。 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噶。咁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啦，都会喺10:30咧就暂停啊，今晚10:30啊。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都系平时正常嘅截止时间啦，航班起飞前咧就90分钟。咁另外提一提你啦，西贡公路啊，由于爆水管啊，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嗰一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平时呢一段路咧，朝头早都塞车噶。咁加上如果有爆水管嘅话咧，咁今日嘅车龙应该会比较长啊。咁呢个时间咧已经接近西贡消防局啦。咁啊，揸车朋友咧真系啊，小白系咪有路走啊？西贡公路咁塞车？ 西贡嗰边啊？ 系啊，西贡公路得一条路嘅康湖居，即系冇路走噶咯。 好似冇乜路喎。 系咪喺乌溪沙？ 康湖居对出咯，即系而家咁样爆水管，平时已经塞噶啦。咁呢个时间咧，话塞 到 西贡消防局、 啊。上到嗰个斜路，你就可以行宝林啊，即系行翻将军澳走咯。 啊，咁唯有用四个字赠送一个揸车朋友啦，耐心忍耐， 耐心忍耐啦。 系嗰个仲有嘅，讲埋其他先。咁啊，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去到电话机楼噶。咁另外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由于强风关系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啊，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嘅。 嗯，系啊，我哋头先又讲开即系去旅行啦。爹哋读书嘅时候有冇成日去嗰啲秋季旅行？ 有啦，小学、中学嗰啲有。 去边噶？ 我都記得有去離島啊，長洲大嶼山啊、大美島嗰啲都有，好開心噶，同啲男仔度玩追追逐逐。 哇！最中意聽到你話同男仔玩追追逐逐，情感上嘅追追逐逐啊！哎呀，啲啲情感的禁區啊， 係啊，即係後生嘅時候都好靚噶嘛，咁依家都靚， 可以靚啦， 即 係 應該好多追求者啊，同埋嗰啲好多男士喺旁邊， 又要揾翻第幾屆先得啦， 都要好多男士咧都會喂飲飲汽水啊咁樣。或者食食蛙条咁样， 啊！读书嘅时真系好开心噶，回想翻以前真系好开心。 系啊，朝头早有阵时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谂啲开心嘅嘢咧？就系喺脑入边嘅回忆咧系最好。点解咧？因为你自己咧会美化一啲嘅。 系咯，所以其实 净系会保留啲开心嘅嘢，除非有啲劲尴尬嘅事情你会记一世啦。但系通常咧都系记得一种开心的。 通常 系 人哋劲尴尬嘅事情，你就会记一世。 系啊， 咁啊，即系有啲同学，譬如即系唔见咗啊。走失咗，我有个同学真系去旅行嘅时候走失咗咧，全车人揾佢咧，跟住俾人笑咗几年咯。但佢话佢揾唔到个集合点，哇！其实呢件事都好灵异啊，点解会揾唔到个集合点咧？ 所以 唔系呢个讲笑啫，亦都系。 所以开始都系睇一睇啦，学生咧就读书嘅时间系最开心嘅。 系啊， 系。当你出到嚟做嘢，你就知道呢个世界系点样 啊。算系好无忧无虑噶啦，其实读书嘅时候系咪净系担心专注就担心自己嘅学业？ 我以为你话喺港台做嘢算系都好。无忧无虑噶啦， 我个岗位 OK， 我个岗位好开心，亦都系无忧无虑。 我都觉得我嘅岗位好快乐， 因为做唔到咁耐啦，系咪先？你唔中意一份工，你唔会做到咁耐啦，一早就走人啦。 电台最好咧，就系日日都有嘢学，因为转个头有晨光大学。 咁啊，睇下你又要嗱，你做嗰份工，你睇你跟个老细好唔好，你同事好唔好啦，先可以继续做落去 嘅。系啊，咁啊，讲到呢度都冇咩好讲啦 ，Happy Friday 啦，好唔好啊？ 大家开心， 唔该晒 Didi 啊，咁啊，天气方面咧就要问下阿 Vincent 啦，早晨 Vincent， 早晨 Vincent。 早晨啊，小白欧， 你好啊，出边嘅天气点咧？ 哇，我只系谂起一首林忆莲嘅歌， 咩啊？ 微凉啊！ 哇，又系呢只微 凉，但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啊，咁 佢咁有伤口嘅，成日俾狗搲， 每个人都啊都系嘅，都有啲嘅吓，咁啊，因为我教九牧方啦吓，咁不过咧，我都发觉几有趣嘅，我成日觉得咧，以前咧。好似嚟到呢啲時候十一月咧，即係你翻小學嗰啲咧，應該已經換咗冬季校服噶啦。但係我都仲見到啲等緊校車嘅小學生咧，嗰啲同學仔咧，都仲係著緊夏季嘅校服 喎。哦，而家係咪有啲彈性期啊？咁樣噶？ 我唔知啊，我就記得以前係有個 deadline 咧，你係一定要喺嗰個時期之前咧，就要買定套校服咧，要換嘅。如果唔係俾人話噶嘛。 係咩？唔系、啊，你以前唔喺加拿大嘅咩？你点会喺香港啊？ 我喺香港读过书 嘅，系咩？ 好啊， 有读过书嘅， 系啊。咁不过咧，今日同寻日嘅比较，好似咧又再凉咗啲啦。咁冇乜风嘅，咁但系咧就会见到个气温咧，即系都系几冻啦。其实今朝我都系有啲冻醒咗嘅， 系 咁因为开窗瞓觉啦吓，咁啊见到个天都几清嘅，咁啊大家。今日即係 Happy Friday 啊！咁啊，出門口翻工翻學咧，即係記住帶翻一件嘅 薄褸起身咧就穩陣啲。 好，收到啦，唔該曬 Vincent， 咁啊轉頭快啲翻嚟一齊啊做下翻下工啦嚇，唔該曬 Vincent 啦嚇。好啦，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天晴乾燥，最高氣温27度，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到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嘅，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週末期間早晚天氣稍涼，風勢頗大。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冇错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有晨光大学，听听。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早晨啊 ，Kate。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系啦，嗱，我见到即系呢四个月以嚟啦，香港咧都有啲持续不断嘅示威活动，咁好多市民都上街表达对政府嘅不满。咁不过我睇到啊，踏入呢个秋天，原来都唔仅止喺香港，喺全球各地咧都有好多大型嘅公民活动，好多都系控诉呢个政府不作为啦，喺民生或者好多其他公共事务上边。咁我就睇翻啊，原来最近咧喺南美洲智利，喺真系地球另一半嘅地方，佢哋都一个公民抗争活动。咁其實原本都係講緊地鐵加價啦，咁好多人都不滿啦，咁但係進而擴展成為呢個全市嘅大規模抗爭行動喎。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佢亦都即係呢個示威咧，會引起全球好多環保嘅人士好關注嘅。系啦，点解咧？唔系因为佢哋有好多武器射咗出嚟。 系咯，我就系第一时间谂到，系咪啲气体啊，或者系啲咩武器而引起嘅一啲对环境嘅破坏咧？咁。 他哋咧都有一啲嘅相關拘捕行動，同埋都用到啲武器嘅。咁但係咧最大件事咧係令到呢個環保界好震驚咧，就因為喺呢個時候，因為佢哋成個市咧好多人都停頓咗一啲嘅公共嘅運輸等等啦。咁智利政府咧就決定取消由佢哋原本喺12月舉行一年一度做呢一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面做呢一個締約方會議。咁我哋簡稱佢叫 COP25 啦，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全球國家性嘅會議嚟嘅，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嚟嘅。咁原本呢其實係有190個國家或者係地區，佢哋都會參與㗎，一齊喺智利度去傾到底點樣喺巴黎協議底下咁多個國家一齊去做嘢，去達成一個減碳嘅目標同埋應對氣候危機嘅方法。咁但係智利嘅總統而家就話因為國內局勢不穩啦，所以就取消咗呢一次會議。咁其實係我哋係覺得哇好大件事，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講緊巴黎協定係講緊全球要係嗰個減排上面要達成一定嘅效果，先至令到我哋全球嘅生態環境唔會受到一個不可逆轉嘅影響。咁但係哇，突然之間停止咗，係咪我哋要停止咗一年嘅時間呢？咁一年入面真係做到好多嘢㗎嘛，我哋講緊係就嚟我哋就要過期㗎啦，點樣去減排咁樣，一年時間入面真係唔遲得㗎。不過好消息呢，就係暫時我哋知道西班牙政府呢佢願意去到接手嘅。咁當然一切都要再睇睇下個星期聯合國同埋各地嘅成員去到睇睇係咪真係轉去西班牙度搞啦。咁我都想即係喺度講，就係雖然話智利停辦啦，智利呢一個國家，但係呢我哋亦都覺得唔代表智利政府呢係可以停止所有做一個處理氣候危機同埋減排有關嘅工作進度。我哋睇返全球呢，其實而家無論喺歐洲或者係美洲啊，民眾呢都極力提出政府或者係污染者呢佢哋要刻不容緩咁樣去處理氣候危機帶嚟嘅問題。咁包括係我哋見到喺德國啦，最近呢有三位農夫啊，佢哋呢係入禀佢哋國家嘅法院嚟到去告佢哋嘅德國政府， 係 話呢政府冇做到冇達成到，即係其實而家都係默克爾族例啦，佢哋政府嘅承諾嘅個氣候減排目標，佢哋係有一個目標喺度，但係佢哋冇盡到佢哋嗰個責任，覺得政府係無所作為，令到呢三位農夫佢哋相關嘅農場呢，其實個農產品或者係佢哋農場嘅命運係受到因為氣候帶嚟嘅問題而受到影響嘅。咁包括啦，其中有兩位農夫都講，佢哋咧係因為呢個氣候逆轉啦，令到佢哋農場原本唔會出現嘅病蟲害咧都出現咗，或者咧係因為嗰個氣候逆轉令到個旱季異常地延長咧，都令到佢哋嗰個農產品嘅數量係面臨巨大嘅損失嘅。咁另一個農夫直情仲誇張添啊，因為佢嗰個農田咧係比較北邊近海嘅位置㗎。咁佢哋成個家族咧呢塊即係擁有呢塊農田同埋嗰個耕種啊生活啊都 差唔多成個世紀咁耐㗎啦，已經都冇都相當無事。但係咧，其實而家估算咧喺呢個氣候危機、冰川融化底下咧，海平面會逐年上升。咁佢哋部分嘅農地咧，其實係可能會受呢個海平面上升而影響㗎、 嗯，即係可能會淹沒咗成塊地啦。 係啊，冇錯啊。咁、嗯、哇，真係好誇張，所以佢哋就因為呢一樣嘢而告緊德國嘅政府。 係。 咁呢個係歐洲嘅 case 我哋見到。咁另外喺美國咧。其實亦都有全球最大嘅一間石油與天然氣公司，埃克森美孚啦，咁都好出名嘅。佢亦都俾啲民眾告上法庭，就話咧公司以前個行政總裁咧，佢冇向投資者同埋公眾披露呢個氣候變化帶嚟嘅投資風險。咁紐約嗰個檢控官佢就指出咧，話呢間公司咧其實之前有一啲同氣候變化有關嘅風險評估報告啦，做咗兩份嘅，一份就從來冇公開過。另外一份咧個結論咧就寫得過分樂觀啊，咁直情係足以構成咧係誤導公眾同埋誤導投資者咯。 嗯，即係可能有好多咧不良嘅影響或者係風險咧都冇喺個報告嗰度咧就寫咗出嚟啦。 係啦，冇錯啦。咁同埋另外咧呢一間公司咧以前嘅一個行政總裁啦，前任嘅行政總裁啦，咁喺佢任內咧，其實啊就佢就主使佢間公司同埋一啲即係公司相關嘅子公司啊，同埋一啲嘅機構啦，咁就提供咗$1,400,000嚟到去資助一啲會幫佢否定氣候變化嘅科學家或者研究所，俾佢哋做研究。咁背後嘅原因真係都唔使話公仔話出腸啦，就係、是、想叫佢哋一啲科學嘅言論係否定，因為氣候冇變化好正常啦、啊、咁樣。咁呢件事其實我哋之前已經係即係我哋美國嘅辦公室已經提出過呢啲科學家背後其實有同呢個公司有少少嘅牽連啦。咁同埋我哋都揾到咧呢一間公司咧，其實之前已經早喺1970年代咧。已經知道化石燃料會加劇氣候變化和氣候的危機，但是當時在1970年代的時候，其實他們企業明知道這個風險，他們當時的選擇仍然都是我們繼續做石油氣，繼續做天然氣，還有繼續是有意，你看到他是誤導公眾，去到否認這個氣候變化是屬於這個科學事實的消息。但是我們覺得不是，雖然我們看回今年香港好像、沒有山竹、都沒有天鴿、香港好像 OK， 但是我們再看回全球，我們現在資訊這麼發達，我們可以看到全球的資料，我們看到、今年很多森林的火災跟人為有關，但也都有天氣的因素入面。咁歐洲的熱浪啦，或者最近有些、非洲的一個風災啦，美國也都有他們的風災影響緊，不是我們香港沒事，其他國家和整個世界就沒事的。極端的天氣，海平面上升，在很多很多地方都聽到。之前剛剛有個新聞說，如果我們再不處理氣候變化的問題，我們香港有多少成的土地我們是會被海水浸。我想說綠色和平的辦公室，即是在個計算之下，我們原來這裡都會被人浸住，我們是啟德盤的。是啊，所以這些東西不是你去漠視它，你去停辦一個活動，它就不會繼續存在咯。我哋見到氣候危機係越嚟越有問題，越嚟越急速啊！嗰個步伐，咁係喺好多地方都令到一啲人民嘅生活咧係不斷推向佢哋邊緣。咁所以我哋各國嘅政府其實係要更加加快佢哋減排嗰一個腳步。如果唔係，哇！真係我啲水都浸到嚟啦！我哋 咁，但係有冇啲嘢咧係我哋自己香港人出一分力嘅咧，去響應到話減碳排放呢一個嘅行動咧？ 其實有㗎，我哋生活習慣上邊啦，我哋好多嘅即棄嘅用品，如果我哋可以完全唔用佢哋，會減低佢哋製造上面帶嚟所有嘅碳排放啦。尤其我哋講緊塑膠係同石油有關嘅。另一方面就係我哋用能源咯，我哋會唔會過分使用嗰啲能源咧？唔係咁凍嘅時候，我哋又 開 咗暖氣啊，係啦，開冷氣、開暖氣咁樣啦，咁樣。咁同埋另外咧，就係、我哋嗰一個肉食嗰個 consumption， 原來香港人即係之前都有講過亞馬遜大火嘅時候講過，喂，我哋香港人食好多肉噶，我哋食肉咧係會令到有啲地方佢哋會開採森林嚟養牛嘅，咁啲牛又喺巴西嗰邊運過嚟啦，飛機、航空業嘅碳排放啦，所以計計埋埋 其实我哋嘅消费习惯系绝对系可以改变呢个气候噶。 生活习惯咧，同埋环保咧，真系环环相扣嘅。就好似阿 Kate 头先所讲啦，简单至到你平时食乜嘢，或者你嘅生活习惯系用几多嘅电器啊，或者系驾驶嘅习惯，会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定还是系搭一啲咧系石油嘅排放汽车咧？其实都已经对环境咧系每一日逐少逐少咁样造成一啲影响。咁啊，如果真系咧，每人都可以行多一步，做多一样嘢嘅话咧，我觉得咧减少碳排放咧，其实都唔系冇可能嘅。 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啊。 嗯，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唔该晒 ，Bobby， 唔该晒 K 咋，咁啊，出边啊，室外气温系21度啊，吓，相对湿度55%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咁啊呢个天气嚟讲咧，对于11月8日啊，咁啊秋天嚟讲啊，都叫做算系啱啱好啊，叫做正常嘅，你其实高一两度咧都已经唔正常噶啦吓，咁啊希望咧大家留意住呢个地球嘅健康情况。好啦，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发生致命车祸，最少一死一伤，涉事私家车司机被捕。事发凌晨4点左右，一架私家车同工程车喺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过咗收费广场位置相撞，死者系当时落车做嘢嘅工人，当场证实不治。私家车司机受伤送院。现场所见私家车车身严重损毁，引擎和前座驾驶席凹陷，警方用索带围封现场调查，并且用白布覆盖死者的遗体。立法会议员何君尧遇袭案，警方说将这宗在屯门青山发生的伤人案改列作企图谋杀案，疑犯今天下午会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星期三早上大约8:09接报一个男人在湖翠路被人用刀袭击，警员赶到现场之后发现一个57岁男人胸部受伤，他清醒送往屯门医院。警方当日在现场拉了一个30岁男人，他被暂控一项企图谋杀，新界北总区重案组正是积极调查。何君尧参选区议会屯门乐翠选区，同区参选的有民主党的卢俊宇，以及报称没有政治联系的蒋正民。美国白宫内部和外来顾问据报强烈反对美国为促成与中国的首阶段贸易协议而达成取消加征关税的共识。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取消加征关税的构思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同中国副总理刘鹤会面时候两人达成的共识。消息又说，特朗普政府内部在取消加征关税会否令美国失去谈判筹码方面存在分歧。中国商务部昨日表示，若果中美双方达成首阶段协议，双方应该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美方其后有官员证实这个讲法。体育消息，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是东京奥运测试赛之一，香港队获得女团参赛资格。杜海琴领军的女子队先以3-0赢巴西，但之后以0-3不敌南韩，以小组次名跻身八强，今日将会同中华台北争夺四强资格。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西贡公路由于爆水管啦，咁而家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一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噶，咁反方向西贡公路入西贡咧都系比较繁忙噶。重复多次，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由于爆水管，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啦，反方向入翻西贡。都是比较车多的。

无端端点解要炒你啊？你系有阵时会迟到，但系未至于要炒你、啊。 嗱，我今个礼拜咧，我冇迟过到噶。 咁你就要 keep 住呢个好嘅习惯啦。嗱，其实咧，我哋系想你去报读呢个认可嘅安全训练课程。呢度咧有啲资料。 认可安全训练课程。 你上完呢个课程，考埋个试就可以攞到根据负荷物移动机械规例发出适用于挖土机嘅有效证书。 会唔会好难噶？我惊我应付唔到、啊。 你攞啲资料翻去睇下，睇下有冇兴趣先。过两日先至答复我哋啦。 何主任，白师傅，嗱，我谂咗几日，我决定咧要去报读呢一个认可训练课程。 突然咁有信心嘅？ 嘻嘻，我睇过啲资料噶啦，我有信心可以考到啊！ 咁犀利，咁我考下你先啦。地盘工作用挖土机嘅时候，应该点样留意地面情况呢？ 由于挖土机活用于斜坡、高低不平嘅地方，又或者松软嘅地面上面度施工，为咗避免咧挖土机喺啲唔稳阵嘅地面进行工程，喺挖土机进行工作地点之前，应该要视乎实际嘅情况，采取合适嘅措施，例如要平整啦，又或者系压实地面，又或者系可以提供承受负荷嘅支撑物等等。 哇，做好嘢喎、啊，记得咁清楚嘅。操作员在操作挖土机之前，应该在安全位置检查挖土机和进行功能测试。如果发现挖土机操作不正常或者有任何毛病，就要停止操作挖土机，然后要在挖土机上贴张告示，告诉其他人知不可以用，还要报告给上司跟进。 阿祖啊，那你又可不可以告诉我知在操作挖土机的中途操作员有啲咩要注意啊？ 我知啊，如果挖土机咧设有呢个操作员稳定系统嘅话咧，操作员系必须要使用嘅。喺操控挖土机嘅任何控制器之前，操作员系要先检查有关被操控机件嘅周边情况，确保机件开始移动嗰阵时咧唔会对任何人构成危险，同埋 同埋操作控制器嘅时候要避免突然又或者系急速改变挖土机嘅操作。而挖土机的负荷不应该超过由合资格检验员根据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按认可格式发出的证明书所指明的安全操作负荷。 有关挖土机操作之中应该要注意的事的资料我看了不是很多，所以都不算很熟。你问我啊，用完挖土机之后要注意嘅事啊，我睇咗多啲会比较熟噶。 真系咁熟？ 系啊。 OK， 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操作员喺离开挖土机之前，要将挖土机停泊喺边度咧？ 我知道，要停泊喺平坦而且稳固嘅地面上面，仲要熄埋引擎，启动停车制动器，拎走引擎启动开关锁匙，闩埋驾驶室嘅门窗，同埋记住要锁好门同埋拎走门匙啊嘛。 除咗要停泊喺平坦稳固嘅地面，仲要确保停泊位置唔应该对交通、其他车辆司机嘅视线，又或者系其他地盘活动造成阻碍。 阿祖，你对安全使用挖土机已经有初步认识啦，咁去报读认可训练课程，一定考到张证书翻嚟嘅，俾心机啊！ 成你贵言啦，白师傅。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真係返到嚟國際新視野啦，出面係21度嘅氣温，相對濕度52%嘅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啊，係咪先？早晨好， 早晨小發，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啊，咁啊睇完呢個職安健嘅小貼士呢，都睇下 聽完 之後啊，咁呢都有一個旅遊嘅小貼士呢，要同大家呢分享返。 好正喎。 咁近期呢有好多內地嘅遊客呢就搭遊輪啊，去哪里玩呢？去日本这个宫古岛。都听过很多旅游达人以至一些喜欢周围去玩的朋友讲呢，说哇，宫古岛正喎，现在有新的航线啦，在香港某一间航空公司被誉为呢，哇，日本版的马尔代夫喎。咁我自己听完之后呢就觉得即是去玩都 OK。不过呢近排呢就已經有好多咧，內地嘅遊客咧 涌进呢个宫古岛啊，就搭游轮过去啊吓。咁啊，日本有电视台咧就拍摄咧有关啊冲绳宫古岛嘅节目啦，指出咧中国游客啊乘搭大型游轮咧去到当地玩嘅时候咧，虽然带嚟经济效益啊，但系部分嘅游客咧做出咧乱抛垃圾啊，或者咧扰乱民生啊一啲咧不文明嘅行为啊，令到当地居民咧就叫做觉得好滋扰啊。更加咧就觉得咧星期三咧就系妖魔鬼怪嘅星期三，直情用咗呢一个 点 系 星期三嘅， 因为星期三就系游轮泊岸嘅日子， 即系通常都系星期三嗰日咁样。 系啊，个船期就系星期三咯，即系总之中国有游轮过去宫古岛就系星期三啦，所以咧啲日本嘅居民啊，特别系住喺宫古岛嘅居民咧，就觉得咧哇呢、這个简直系噩梦嚟噶，星期三一到星期三咧就即刻好紧张啊，亦都唔好去沙滩啊咁样啊。 咁佢哋应该同翻即系当地咁反映翻，咁佢哋真系如果成个宫古岛啲人人口又唔多啊，系咪先？ 系啊， 如果真系唔中意咁，咪 cut 咗个船期佢咯。 好啦，咁啊，当然未必系游客话事，未必系居民话事嘅。咁亦都系船公司可能签咗一年嘅条款啦，嗰啲邮轮公司咁样。咁啊，节目入边咧就睇到啊，部分嘅旅客直情实景拍摄，即系个电视台拍啦，拍紧嗰啲系 real time 嘅，即系实际地。嗰啲中國旅客做緊嘅嘢，即係仲要有機拍住咁，嗰啲中國旅客都視而不見咁樣咯。包括有咩咧？令人覺得難受或者丟架嘅行為咧，部分咧遊客咧將食完嘅雪糕杯咧就抌入海入面。 哇！ 跟住咧就 即係要教大家一句日文啊，西貼， 即係點解？ 即係最差， 哦，最差係 啊！ 你食完個雪高杯咧抌落去，即系你 喂严重污染海洋嘅呢、這个 系咯？点解可以？ 因 为 雪糕杯佢又系塑胶嚟噶嘛， 仲要俾人影到、啊，影到咁、啊。另外咧就系将咧抹脚嘅纸巾啊，就咁抌入沙滩嗰度，即系可能啲游客咧玩完沙之后啊，咁佢咧又冇毛巾抹脚，咁啊攞啲纸巾抹啦。抹完之后就咁即抹返啲沙。 我明白。 跟住就咁抌喺个沙滩嗰度。 所以呢其实有阵时候人哋都有啲譬如去海滩 ABC。 我未数完㗎，不过等小白发挥下先。 唔係咁你去海滩 ABC, 咁你咪去海滩，咁你好正常你攞条毛巾去㗎嘛。 係啊。 因为呢啲即可能大家文化唔同啦，咁我淨係知道譬如日本嘅朋友好多时佢去海滩佢哋知道自己要准备定啲乜嘢。可能毛巾啊拖鞋啊 多件衫啊，呢啲最基本咁可以用啊，可以替换啊。可以唔需要，因為喺海灘嗰度咧，其實未必有垃圾桶嘅、特別日本呢啲國家咧，咁佢哋唔係咁主張生產呢個垃圾噶嘛， 係 咪？咁啊源頭減廢，咁所以佢直頭大家唔好要垃圾桶啦，等大家逼大家唔好用呢一個垃圾，即係唔好製造垃圾。 係， 咁啊用毛巾咯，係咪先？ 係啊， 咁你毛巾你抹完你洗完又再抹，如此類推嘅。咁你唔使抌啊嘛，你用纸巾你又要抌落个沙滩嗰度又污糟邋遢。 同埋咧，更加见到咧，当地有一啲嘅叫旅客啦，就将啲胶樽咧就饮完之后就抌喺个沙滩嗰度咯。你一定会话，你又知个胶樽唔系日本人饮完，日本人自己抌翻，因为咧嗰啲胶樽咧系写住简体中文字嘅。仲要系某个内地好知名嘅水樽，即系饮用水牌子啦。咁啊，喺呢个主持电视节目， 几样嘢唔明嘅， 系啊， 即系乱抌垃圾，我又系唔明嘅。 系啊， 咁你好啦，你去到人哋其他国家地方玩啊，你咪饮人哋当地地方嘅嘢咯。点解一定要攞翻纸？平时饮唔够咩？ 系啦，咁啊唔明白， 我真系唔明啊。 咁你应该系饮翻啲日本嘢噶嘛？你点会饮紧啲？內地 的人哋啲自動販賣機咁多嘢賣，你仲要拎住自己嗰啲，又要去嗰度抌， 又要抌埋咁樣。咁就主持人咧就怒斥啦，遊客嘅行為咧非常不當啦，沒有公德心啦。龐伯更加指出咧，比起海浪聲咧，中国话嘅声音咧就更加突出啊，即系国语嘅声音更加突出啊吓。咁当地人睇到咧，沙滩上边垃圾咧都会执走佢嘅。不过咧就有当地人讲咧话，佢日日都几乎要执咧一袋嘅垃圾先可以离开沙滩咯。咁人哋 即係公股島最大嘅資產，當然佢係佢嘅海岸線 啦、 環境啦。咁佢哋出於愛自己嘅地方，自己自發性去執垃圾，大家就唔好喺當地周圍抌垃圾啦。咁咧令人更加生氣嘅咧，就係中國嘅遊客咧就湧上島上啦，去嗰啲藥妝店嗰度搶購奶粉啦、紙尿片呢啲日用品啦，咁啊導致當地咧日用品咧就短缺啦。 即係當地 BB 仔冇尿片冇奶粉， 係啊，咁始終佢真係一個島，係沖繩縣入面嘅一個小島。 因為宮古島咧咁偏僻咧、其實佢哋所有嘅物資都係用船去到運過去嘅。係 啊，即係你沖繩嗰啲都比較 main 啲啊，即係比較主要啲啊嘛。即係譬如你喺國際通你買，其實都好難買曬佢啲奶粉同埋紙尿片，但係你而家呢啲島仔咧就難啲搞，即係等於香港長洲啊、南丫島嗰啲，你唔能即係佢。 今日你最繁華嗰條街都只不過係一個哄我哋好簡單嘅商場。 係啊，咁所以就大家如果聽到心機嘅你咧，都有機會遲啲去公古島咧，又幫我哋睇下實情係咪咁啦。呢個第一，咁第二就係咧，如果真係見到。即係中國嘅朋友，即係你都用國語講話，喂，你唔好咁做啦。其實你啲垃圾你抌咗佢，或者作為香港人，即係你都幫佢抌咗佢啊，費事都其實都幾丟架咯。 講都期望佢哋聽， 係啦，即係希望勸教佢哋，就你去玩嘅時候就唔好周圍抌嘢咯。嗱，小白其實你睇到㗎，佢而家嘅片段咧，都見到成個海灘都係膠樽。其实呢个真 系 好痛。 系啊，其实公古岛咧最出名就系海滩啊、潜水啊呢啲。咁你 破坏人哋产业 啊 嘛，断人哋血脉啊，简直就等于啊，所以即系去玩咧都要守下规矩、啊。 即系我谂，同埋一样嘢，即系呼吁下香港人啦，大家如果去外地玩咧，唔一定某一个国家， 啊、即系香港人都系嘅、啊，警惕一下啦。 我哋可以做嘅系咩咧？就系我哋可以做嘅就系、是。做好自己，我哋唔好去骚扰人哋，我哋玩还玩，我哋要即系要喺人哋面前都立品啊！ 系 咁呢个系我哋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旅游嘅一个守则，我哋要守。我哋唔好俾外国人觉得啊，原来香港人都系嘈啊，香港人都系污糟，我哋唔可以将呢一个印象放喺外国人嘅心目中。 呢个唔系一个愿望，呢个系要实践嘅一件事嚟嘅。 说许多恋爱，被遇见的很意外，祈求被爱，但求精彩，结果只有痛哀。回看昨天不在，学习长大难免伤害，和谁热吻后来分开，过一关障碍赛，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伤心里暗里翻滚，对你太着紧。忘记某些失意，并未放松，共谁开始？下去泪流不止，爱都总有下次。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 翻滚，对你太着紧。 一首嘅歌曲嚟自方浩文嘅《望》，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同大家咧睇下今个星期咧有咩英超睇先啊吓。喂，今晚咧英超都开快车，有场早场啊吓。不过就唔系戏码所在啦。洛域治咧就对屈福特啊吓，咁啊都要讲下嘅。包尾嘅屈福特咧作客啊，倒数第二嘅洛域治啦，咁啊大家都好似水斗水咁样啊吓，咁啊即系。这个屈福特呢换咗领队之后呢稍有起色嘅，咁赛前呢有队长呢迪尼呢就复操啦，咁啊希望军心方面可以增强一啲啦，咁但係都睇到好多嘅分析啦，开季首一轮呢仍然呢未敲响胜鼓嘅屈福特呢喺九月呢就辞退咗前领队啊，查维亚加西亚啦，咁啊，揾翻咧科里斯咧再次回归吓，但系咧后者接手之后，球队咧仍然咧未开到斋啊吓，咁啊包尾咁啊睇到屈福特咧都真系麻麻地啊，咁好多嘅分析都指出咧，佢哋最麻烦嗰样嘢咧就系防守啊吓，咁啊冇 focus 防守啦，咁所以咧就未必可以随时遇到啲强队咧就俾人啊好容易咁样就攻门咯，咁啊睇星期六有咩波啦，热刺啊对石飞联啊吓，咁啊班尼咧就对韦斯咸，纽卡素咧就对班尼茅夫啊，修咸顿咧对爱华顿，车仔对水晶宫咁样啊，咁都几多波睇嘅。喂，小白可以讲下呢个消息俾你听。 咩啊？ 汉达本田贵佑啊，咁啊，佢咧就之前未踢墨尔本胜利嘅，跟住咧就喺柬埔寨 教 国家队啦。 最屘嗰队波得唔得？ 都有好成绩、啊。依家咧佢又签新球队啦，咁啊宣布咧就 佢自己签定系佢教练个位签？ 唔系，佢去咗踢荷甲啊。 哦，荷兰 啊，系俾荷兰嘅球队垂青啦。 咁荷兰嗰边个激，即系个叫做激烈程度咧，亦都比澳洲啊劲啲啦。 系啊，始终都系欧洲联赛啦，同埋大家睇到譬如 阿即士嗰啲都系好劲啦，系咪？ 即士啊，飞燕乐咁都未算系欧洲列强，但系起码即系有竞争能力啦。咁同埋咧，佢今次签嘅呢队咧叫做维迪斯咧，就系暂时联赛咧排第五嘅。咁啊都可以踢得过咯，即係起码唔係嗰啲荷兰榜尾嘅球队啊，咁啊即係咁就会可以有得发挥下啦。因为我自己都几鍾意睇本田贵佑踢波，同埋本田贵佑踢波呢就用脑袋踢嘅，就唔係单单係靠住可能叫做哇齋得好勇猛咁样啊，或者力量型啊咁样，佢有阵时嗰啲传波咧都好技巧下噶嘛。 球场上嘅视野，佢的而且确系几广阔嘅。 系啊， 咁有阵时一个球员咧，当佢可能力量或者速度，甚至乎技术未必咧咁同 到歐洲或者南美嘅球員去到較勁嘅時候咧，佢就要靠視野同埋更加聰明嘅踢法啦。 係啊，咁啊，希望咧阿漢達可以喺咧荷甲嗰度咧有好成績啦。唔知有冇機會簽多一兩年咧？咁下年歐洲賽咧又可以見到佢啊嚇。咁今年歐洲賽就應該就唔可以亮相噶啦。不過對於本田貴佑嘅 fans 嚟講咧，都係一件開心事嘅。見到好多日本球員啦，都成日都喺歐洲嗰度踢波啦。其實日本嘅球壇咧真係好勁嘅，即係佢可以咧外流好多球員， 係啊，出好多 歐洲啊咁樣其他德甲啊，其實德甲真係好多日本球員，依家二甲都多咗好多日本球員，咁就我都覺得幾其實係一件幾好嘅事情嚟嘅。其實葡甲都好多日本嘅球員嘅，不過就好多球員喺葡甲就因為。葡萄牙始终唔系超级强列强嘅联赛啦，咁所以大家提到嘅名字都系相对少啲，不过都几好啊。其实即系觉得都可以取经啊，即系欧洲咧吸收一啲养分啊，跟住咧翻到去日本咧踢国家队啊， 踢得好啲啦，系咪？ 系啦，翻翻去踢 J League 啊咁样咧，咁都可以教到下一代啊嘛， 系啊， 一种嘅踢法。 香港好多时咧就会将个 focus 咧就容易即系聚焦咗喺英超嗰度啦，咁啊，但系其实。因为日本咧，佢就未必净系喺个 focus 就聚焦喺其中一个联赛嘅欧洲。 唔系，同埋佢系同意大利嗰啲 friend 啲咧，德甲嗰啲 friend 啲咧，唔知点解系啊，系 friend 有啲好似叫做卫星球会咁样咧，成日可以将啲球员弹嚟弹去，揿嚟揿去咁样咯。学嘢又好啦，真系 佢哋都 有 好多 agents 咧，即系帮佢哋啲球员，即系喺海外咧就做一个连结，咁啊喺 J League 度带佢哋过去咁样， 几好啊连结。不过适应当地嘅语言系最难嘅，好似话好多球员去到。德甲咧，第一時間係要做咩？學德文啊！ 係啊，係啊，係啊！ 唔知咧，係咪真係？ 卡嘉華、香川真司咪學得幾好咯？ 係啊，係咪？咁啊，睇下日本嘅球員 7.825，英鎊10.029，瑞士法郎7.864，澳元5.401，加元5.94，新西蘭元4.989，歐元8.6467，每百日元對港元7.16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215。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上周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纳基利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南部。预测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对出咧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左转翻去新清水湾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噶。重复多次啦，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左转翻去新清水湾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快线意外清理好。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广福公园对出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较早前啦，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3分钟前清理好啊。咁而家青葵公路出九龙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噶。咁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一段咧都开始车多。咁另外啦，西贡公路咁由于有爆水管啦，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一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平时呢一段路朝头早都挤塞噶，咁加上爆水管咧，所以车龙都几长噶。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啦，龙尾就喺西贡消防局，咁而入翻西贡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窝尾休憩公园噶。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咧有爆水管，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入翻西贡啦，龙尾排到去窝尾休憩花园对出。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一分。早晨 ，Hedy 朱海婷。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早晨，小白。 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 系早晨啊，盼爷继续抱恙啊。 系啊，其实佢咧，即系身体冇嘢，系把声同埋咳啦。咁我哋都强，我哋几位吓都强烈建议佢真系要休息。因为如果佢把声或者佢咳未好咧，夹硬再继续讲得好多 啊， 其实就可能有排啊，仲要要唞。 其实佢好想翻嚟开麦嘅， 你知佢 系我哋唔俾佢啫，我哋 咁啊。希望彭爷早日开服啦，咁样都要睇埋今日天气啦，都 转、啊、 都早晚都几冻下， 要留意啊吓。咁啊，而家嘅气温啊21度啦，咁啊天晴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噶。稍后咧离岸间中吹强风啊，展望未来几日啦，都系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咧就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都系颇大噶噃。咁啊，相对湿度都要留意，得53%，真系都非常之干燥吓。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而家系生效噶。 嗯，咁啊咁干燥啊 ，Hedy 有冇啲保湿小贴士可以醒下啲闺蜜咁样啊？ 不能懒惰，内外都要做，即系咧饮嘅嘢咧都要润啲啦。跟住茶嘅嘢，我谂你除咗平时做嘅嘢之外，都要加多少少啊，加多一两个 layer 啦。自己觉得系要搽啲精华油好啊，定系搽多个嘅保湿 cream 啦，你自己就要调配下啦。 OK， 收到。咁啊，呢个咧就系 Hedy 嘅保养 tips 啦，咁啊或者保湿 tips 啊，同埋食多啲糖水咯，呢排。 哦，润啲系嘛？哎呀，都系啊！如果唔系，好容易咧有传说中嘅秋咳出现啊！咁啊，秋天唔知系咪大家喉咙都会痒痒地咁样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啊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好好咧保护啊自己啦，咁都系紧要嘅。咁啊，呢个时间睇下股市啦。 好，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咁啊，继续咧，星期五咧都会请嚟我哋嘅晨光财经 number one 嘅好朋友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嘅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早晨 ，Dicky。 早晨 ，Hedy。 喂，你又点样保养下自己把声啊？你都成日要出镜啊，讲嘢啊，或者系咧秋天嘅时候点样保养啊？你？ 哦，小貼士就係大家一定要懂得用丹田呼吸，正所謂用丹田唔係淨係唱歌講嘢都得嘅。咁話懂得呼吸咧，咁你就事半功倍，把聲就唔會沙咯，好似 Hedy 你咁咯。 你都係啦，嗱咁啊犀利啦！我唔知道我哋港股方面都係咪吸咗兩口丹田氣啊，好有力效喎，連續咧升咗6个交易日啦。咁琴日已經創咗3个月新高，新高又繼續推下。你見咧，琴日方面啦，咁啊曾經升過咧係觸及過27,900点嘅水平噶，收報27,847。咁你睇翻话主板成交778亿，嗱，琴日我哋已经倾过啦，亦都将呢个恒指嘅目标价啦，去到年尾度咧就提升咗啦。咦，而家咁样使唔使再望高啲咧吓？ 好，暂时都系望住同一个位先啦吓。咁啊，一如寻日咁讲啦，恒指突破咗呢一个都几长期嘅阻力27,300之后咧，呢、這个水平成为支持。咁下一级嘅阻力同目标咧，会喺好简单啦，28,000-28,300嘅呢个区间啦。咁啊，嚟紧即系踏入11月啦，就好消息都多罗罗嘅。咁当然有啲就唔系直接帮香港，譬如话好似 MSCI 啦，咁就将佢嗰个所谓嘅权重咧，就增加到20%。咁啊，一啲 A 股咧占成个即系新兴市场嘅指数比重咧，就会由2.55咧增加到4.1。咁呢个11月27日先生效嘅，未咁快。咁但系咧，点讲都好，咁啊买定先噶啦，啲人都唔会等到火市啦。咁所以 A 股做好，咁又系嗰句啦 ，A 股好，咁啊港股咧都会受惠，因为同类型嘅板块、同类型嘅股份咧，A 股做好咧，都会对 H 股有个拉力咁啊，一齐拉上去咯。咁而再者咧，就系寻日亦都咬腰即系升上去咧，亦都系一个好大憧憬，就系、是、憧憬住咧，即系唔知道即系。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幾時會會面？但點講都好，第一輪嘅協議咧，大家都有望咧係好多啲條款都會定到落嚟啦，即係有機會咧喺細則上高咧就即係簽得到。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講咧，就令到市場都覺得好鼓舞嘅，即係未簽啦，但係永遠都係憧憬性嘅階段，就係最利好， 有期待係最美好嚇。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喺而家呢一秒钟咧，就大家就等紧呢样嘢，唔知道几时会见，但系希望就真系会大把一挥签落去咯。 系，因为中国商务部方面都讲到咧，就话其实过去嗰两个星期咧，中美双方都同意就系起码分阶段咁咧，就即系取消一啲加征关税啦。咁所以我哋话，除咗对个市况好之外，以人民币汇价，甚至乎个市都睇到一啲嘅效果啦吓。咁啊，琴日睇个别嘅板块，咦？ 又轮到啲医药股接下棒咯，咁啊有咩嘅即系启示咧？ 好嗱，几样嘢嘅，头先你讲咗话人民币做好啦，咁其实当美国减息嘅时候咧，咁人行就冇全面嘅减即系全贷息率，但系咧就喺嗰个所谓中期嘅借贷便利 MLF 嗰度咧就喐咗手噶啦，咁即系变相都系减咗息。咁即係亦好簡單啦，咁啊人民幣呢段時間呢都有穩步呢又升返上嚟，當然啦佢又唔係想升得急嘅，因為升得急時未必好，對出口唔好，但穩定地唔好跌呢反而呢就對 A 股一定好㗎。咁啊如果你話從呢個角度去講呢，人民幣定返落嚟呢，我唔理你咩板塊啦，其實都會受惠嘅。咁不過頭先 Heidi 講到特別講醫藥呢，我諗都有幾樣嘢嘅，即係第一就係話大家而家可能會呢一段時間會睇到，譬如話長江生命科技，哇！即係有個新藥研發出嚟係，好有 5倍啊， 係啦，即係勁升啊！呢兩日即係升咗，加埋升咗倍幾，咁啊，再加埋內地啲醫藥股，無論你話即係醫藥行業嘅改革啊，即係啲新藥啊，以至到投資市場亦都願意俾高啲嘅股值呢啲即係有研發能力嘅藥廠啦，咁所以從呢幾個角度去講就即係都會受惠嘅嚇。 咁不過咧，我哋話近期都繼續咧睇下啲嘅公布業績方面嘅股份，又可唔可以乘住咧係有啲嘅即係炒作啊或者上升啦？之前你都見到升過一陣啦，瑞星科技方面咧，今日就公布業績啦，但係亦都一度係跌咗咧，係即係差唔多5% 啊嚇。咁呢個就又係睇下究竟我哋近期話要留意業績當中啊，公布之後某啲股份又會唔會係見增長？ 其实就因为咧，即系成个所谓智能手机零部件嘅板块咧，即系都系即系之前中美贸易战啲重灾区。咁但系随住即系个零月之前都开始有多少少憧憬啦，咁令到大家都会觉得，即系唔系咁差。咁啊，同埋好多啲内地品牌啊，亦都有新机出啦。咁啊，小米都讲咗话部新机出，咁啊，两个唔同型号，一个系本地嘅，一个海外。咁啊，话即系成千万像素嘅镜头。无论如何。咁我諗即係對於佢哋過去帶嚟憧憬，咁但係實際上好啦，到你話真係睇到業績啦，咁就真係見得到真係都係咁做喎，唔見得到話真係好犀利喎，咁就會有啲獲利回吐，咁呢個都實屬必然同正常囉。 好啦，咁另外喇喎，好得意喎，近期又留意啦，即係啲新股嘅市場啦，咁當然啦，每一日都會有即係新股方面嘅上市啦，但好似呢去到星期五呢比較有啲 party 嘅情況喎，好似今日啦星期五啦又係咁啱星期五啦，有6隻嘅股份一齊上市啦，咁當然有啲人就諗咦個新股市場係咪旺返，其實近呢1-2個月大家都去觀察緊㗎啦，咁但你話呢個熱鬧嘅情況係唔係亦都有啲人就話咦咁你幾隻上市啊，敲鐘都要分多幾個時間去敲啦，咁會唔會又有啲嘅分薄作用咧？嗬，分薄作用 真係喎，羅即係嗰個羅唔係羅，個羅咧三個 敲響同 羅，我記得係啦。咁啊係啦，咁啊好可能咧就嗰啲主席咧就一人啊企一邊，咁啊一齊就砰咁啊敲落去啦。嗱點講都好，你話過去呢一個月的而且確係嘅。那個新股嘅認購嘅反應咧係好咗好多，超額認購過百倍嘅新股都比皆是嘅。咁但係嗱，大家都會望到一個好客觀嘅情況。你話即係好即係趨之若鶩，例如話中手游啊，或者係之前就係做德國呢一個眼科診所德士佳啊，或再耐啲即係其他嘅一啲嘅新股，有啲真係超額認購好多，個股價表現係 OK 嘅，唔錯嘅嚇。有啲就有啲好狂即係好瘋狂嘅炒作添。但係我哋都見到有啲即係超額認購過百倍股份咧，上市首日已經跌穿招股價。咁所以我諗反映得到一個好客觀嘅現實，就係話就算好多散户抽都好，唔代表嗰只新股喺第一日就已經要有好表現。 即係唔 guarantee 嚇，唔保障嚇。 唔 guarantee 㗎，係啦，唔 guarantee 㗎嚇。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第一日，如果萬一真係不幸潛咗水咧，咁就真係好難會上翻水面啦。呢個都係過去觀察到嘅情況。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如果你話新股咧，我都會覺得，尤其是一啲細少少嘅新股咧，都適宜係速戰速決嘅。即係你話抽到喎。咁跟住第一日，有啲可觀嘅利潤喎，咁我都會建議先行獲利。當然，如果你獲會好大隻嘅，你話好似之前由百威啊、中手游呢一類咁樣咧，可能會係慢火煎魚式，咁佢哋可能會相繼，譬如話有衍生工具相關嘅買賣啊，又會有納入某一啲指數啊、港股通啊，哇！多咗呢啲憧憬就零計，但如果細嗰啲新股咧，真係除咗上市第一日係新股之外，之後成為半新股，跟住咧就成交又萎縮咧，咁就即係話佢哋嗰個。 即係穩股價穩定性咧，就可能會唔係咁好咯。 你話志在參與 OK， 但如果你話哇，你只係從孖展嘅，諗住去搏嘅，咁就真係要自己去三思嚇。好啦，咁講多個題目啦。咁就講到咧，其實國務院咧都好似話有啲嘅新政策嚇，咁啊利好翻一啲外商咧喺中國內地咧進行一啲新領域嘅投資啦。嗱，其實我哋都知道以往外商咧都有好多嘅條款啊，可能要同國內嘅某啲機構合作啊等等啦。咁呢方面我哋話個開放嘅細節又會點樣可以？即有啲利好嘅作用 啦。我谂开放外商投资咧，无论系直接投资啦，又或者股权型嘅投资啦、大嘅企业啦，甚至乎央企啦、金融业啦、证券业啦，其实都系大势所趋。亦都唔再存在好似过往咁，好似例如你举个例啦，好似银行股咁样样吓，唔容许啲外资持股多过20%嘅吓。咁即係呢啲嘅限制呢，慢慢慢慢會取消。咁當然啦，你話喺而家呢刻呢，對於外資唔係話即係個好高嘅依賴度喺內地市場，但你亦都係一股即係新嘅力量嚟嘅。即係你話內地而家呢刻嘅股票嘅市場嘅估值又唔係話好即係好天價好高。咁如果你話可以吸引到多啲外資嚟參與，咁當然其實實際上是一件好事嚟嘅。 嗯，好啊，咁呢個就留意返啦，因為都而家我哋睇到嘅都係國務院公布咗有啲呢係利好返外資工作嘅意見啫。咁你話好多落实啊，啲嘅细节啦，都系要有待去研究。譬如话 系啊，循序渐进啦，慢慢嚟啦。 支持呢啲新领域啊，或者减少全国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等，俾外资入嘅一个清单等等啦。咁啊，继续留意一下。咁今日咧呢个周末前夕啦，咁啊 ，Dicky 咧都希望你啊就 enjoy 你嘅周末啦，可以唞下，继续享受下近期啲好天气啦。好， 系啦， 晒我哋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OK，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早晨啊，8:23，咁啊，唔该晒 Heidi 啊，同阿 Dicky 黄德基啊，同我哋去讲下股市嘅情况啦。咁啊，讲完股市之后咧，有啲钱啊获利啊，唔知大家会唔会攞起酒杯咧庆祝一下吓，开下香槟啊，举起酒杯啊。接住落嚟咧，有贸发局热线啊 ，TDC Hotline 啊吓。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啊！一年一度嘅香港国际美酒展咧，寻日已经喺湾仔会展嗰度开幕啦噃。嗱，寻日咧，我哋亦都请嚟咗香港贸发局嘅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咧，就为大家介绍咗部分嘅特色展品同埋精彩节目啦。嗱，美酒展咧吸引咗过千个嘅酒商云集，一定咧仲有唔少嘅珍贵佳酿嘅。所以今日咧，亦都继续请嚟 Byron 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噃。早晨 ，Byron。 诶、hey ，早晨啊！咁啊，尋日就介紹咗一啲啊啤酒啊，同埋香檳啊咁啦。咁今日咧就可以再介紹多幾款特色嘅一啲葡萄酒啊咁樣嘅。咁首先想介紹咧就係一款嚟自意大利嘅紅酒啦。咁呢款酒咧就係即係將意大利嘅本土嘅葡萄啦，同埋法國嘅葡萄咧係一齊醖釀嘅。咁而2016年嘅呢個年份咧，亦都獲得咧著名嘅酒評家咧 James Suckling 咧係俾咗99分，咁所以一支好高分嘅一支紅酒嚟嘅。咁而另外一款啊，亦都比較特別啲嘅咧，就係嚟自呢個瑞典嘅一個氣泡酒喎。咁佢咧就係用呢、這個唔係用葡萄，就係用一個營養豐富嘅北歐嘅華樹液咧去釀製嘅。咁首先咧就係、是、要喺當然喺個樹嗰度咧要取得呢個華樹嘅汁液啦。咁亦都要咧等到春天嚟到咧開始融雪嘅時候咧，就喺呢個瑞典北部嗰個酒莊嘅利用呢個傳統嘅方法咧去發酵一年，咁先至會出現氣泡嘅。咁所以咧就釀呢隻酒咧就非常之矜貴嘅一隻酒嚟嘅。咁而另外亦都不得不提嘅咧，就仲有一個咧，就係嚟自西班牙嘅呢個拉曼茶區嘅一種紅酒。咁咧佢呢種酒咧就先喺美國嘅橡木桶啦，同埋法國嘅橡木桶咧陳釀一年。咁然後咧就再喺個樽裏邊咧就平釀啦，就6个月。咁嗰個口感咧係好柔滑嘅，亦都帶有咧好濃厚嘅成熟嘅果香。咁啊同埋呢個辛辣中咧亦都有淡淡嘅香草味。咁咧亦都係適合咧呢個純素食主義。 意者咧係去飲用嘅。 真係聽到都覺得好特別啊嚇！嗱，其實咧除咗設立展區啦，美酒展咧亦都有大約成60項嘅活動去配合嘅。不如阿 Byron 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啲活動啊！ 係咁啊，每年美酒展都會匯聚咗好多業界啦，同埋即係一啲嘅行業嘅協會啦，咁啊同我哋一齊舉辦咧好多場嘅研討會同埋講座環節嘅。咁今年咧亦都我哋會有咧呢個香港葡萄酒公開賽2019咧，就會喺呢個聽日即係呢個公眾日咧係舉行嘅。咁各個隊伍咧其實就會對呢個一啲葡萄酒歷史嘅認識啊，同埋品評嘅技巧咧去進行一個比試嘅。咁啊，藉此培養咧即係社會各界。啦，即系对呢个葡萄酒嘅一啲嘅认识啦，同埋兴趣嘅。 咁啊，听日就公众日啦。咁关于公众日嘅入场参观，有冇啲咩其他优惠啊？又或者系重点项目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 好啊，咁听日系展会最后一日咧，亦都系公众日。咁咧就18岁以上嘅公众人士咧，系可以嚟到会展咧，就以呢个正价就系港币咧，系200蚊咧，系可以买票入场参观嘅。咁公众日嘅人士咧，其实即系嚟睇嘅时候咧，可以留意到咧，好多展商咧将会推出一啲折扣嘅产品嘅，咁包括咧可能系低至7折嘅。咁我哋咧就会提供一啲即系有特价写住特价嘅贴纸啦，咁俾佢哋贴住啦，咁啊方便咧入场。人士咧可以睇到边啲产品咧系会有呢个优惠啦。咁而另外咧，我哋今年亦都会继续举办呢个 Hong Kong Wine Journey 呢个全城嘅推广活动嘅。咁啊，集合超过90个嘅合作嘅伙伴啦，参与11月份呢个美酒活动嘅。咁有好多例如试酒会啊、品酒晚宴啊，咁亦都有超过咧60间餐厅咧系呈现呢个免开瓶费嘅优惠嘅。咁就等大家咧可以尽情咧系品尝一啲纯酒佳酿啦。咁详情咧系可以参考翻咧我哋美酒展嘅活动嘅网页嘅。 咁市民咧如果想听一下美酒嘅讲座，又或者咧睇下啲调酒表演啊，品尝一下世界各地嘅美酒，又或者买定圣诞节甚至乎是农历新年的礼物的话，那就千祈不要错过今次的香港国际美酒展了。今个星期呢就麻烦 Byron 和我们介绍这个这么好的节目，麻烦你 Thank you， 麻烦。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幾開心 ，Happy Friday 啊！咁頭先呢個貿發局熱線咧又話啊，有啲免費嘅講座咁樣，關於紅酒咁樣，有陣時真係嘅，即係紅酒啊或者其他酒精類飲品咧，當然鼓吹大家喂攞嚟瘋狂咁樣飲啊，甚或乎於酒啦。不過即係有陣時淺嘗下或者咧。了解一下咧，當中一啲嘅知識咧，都係一件好嘅事情嚟噶。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許敬軒報導新聞。元朗发生致命车祸，最少一死一伤，涉事私家车司机被捕。事发凌晨4点左右，一架私家车同工程车在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过了收费广场位置相撞。死者是当时落车工作的工人，现场证实不治，私家车司机受伤送院。现场所见私家车车身严重损毁，引擎和前座驾驶席凹陷。警方用索带围封现场调查，并且用白布覆盖死者的遗体。 港鐵除了機場快線之外，各線輕鐵和港鐵巴士服務今晚11:30收車，明日和後日服務夜晚10:00結束。港鐵說會繼續評估風險狀況，有需要時候會縮短服務時間。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參選區議會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遇襲，讓內地人民憤慨不已。文章說，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企圖淡化蓄意謀殺的嚴重性，甚至質疑事件真相，認為對一宗蓄意謀殺輕描淡寫，對光天化日之下拔刀行兇的嚴重暴行視而不見，分明就是意圖以暴力反民主，以滅聲反自由，以犯罪反法治的煽暴、縱暴、施暴行為，應該受到全社會嚴厲譴責。文章說，尖刀刺向的是何君堯的身體，但刀鋒指向的就是選舉的公平公正、香港的法治秩序、社會的道德良知。如果暴力不止、惡行不懲、法治不彰，選舉就會被陰謀政客玷污，香港就會滑入人人自危、人心盡失的深淵。何君堯參選區議會屯門樂穗選區，同區參選的由民主黨的盧俊宇以及沒有報稱政治聯繫的蔣靜文。法國總統馬克龍形容北約組織是腦部死亡，又說見到美國正減弱對北約的承諾。馬克龍接受訪問時候說，美國早前撤走部署在敘利亞北部的駐軍，事前沒有諮詢北約意見。馬克龍質疑北約是否依然履行集體防禦的承諾。德國總理默克爾認為馬克龍的言論過激，不認同對方講法。北約回應說，組織仍然強大。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3,544點，升21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68.25美元，賣出1,468.6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824，日元109.34，瑞士法郎0.996，澳元0.69，加元1.318，新西蘭元0.638，人民幣6.98，英鎊對美元1.281，歐元對美元1.105。天氣方面預測，今日是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快线有意外啦，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咁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左转翻去新清水湾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噶，就系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啦。中快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咧影響到龍翔道左轉翻去清水灣道啦，排到去星河名居。城門隧道公路啦，去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對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城隧嘅沙田出口噶。重複多次啊，城門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咁龍尾排到去城隧嘅沙田出口。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係龍翔道去荃灣啊，近住觀景台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係車龍都有待消散啦。就係龍翔道荃灣觀景台快線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仲有車龍噶。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对出，西贡公路由于爆水管啦，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而家西贡公路出九龙咧，车龙都好长啊，咁而家排翻去沙下村噶，就系大望仔路回旋处近住沙下村啦，入翻西贡，咁龙尾咧都系排到去郑直之中学对出。西贡公路由于有爆水管近住康湖居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而家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车龙都好长的，排到去大望仔路回旋处近住沙下村，入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彩虹道，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银线湾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上架车行得安全畅顺，就要定期验车。咁你又知唔知屋企嘅窗都要定期检验？喺强制验窗计划下，如果你收到屋宇署嘅验窗通知，就要尽快揾合资格人士验窗。就算冇收到通知，你都可以主动按屋宇署嘅要求安排验窗。平日亦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妥善使用，定期检验，窗户安全有保障。上 bd.gov.hk 睇下啦。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一对一作曲 Olaf Lindskog、 Josephine Glenmark、 Misha， 作词林宝，主唱叶巧林。望作曲作词主唱方浩文。 就望向远方，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8:39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呢半小时咧，咁啊，首先会有白元浩啦，同埋张海婷 Heidi 喺度同大家睇睇今天早上嘅新闻报章噶。先睇下咧，就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中文大学寻日如期举行颁授学士及学位典礼。咁啊，但系典礼开始大概半小时，校方喺完成颁授学位仪式之后啊，以校内出现特殊情况，罕有地腰斩典礼噶。校长段崇智致辞的时间就话到啦，对连日在校园发生一些不尊重行为，至到部分校园设施出现涂污，影响典礼一事表示遗憾。咁喺早上啊，毕业礼之前，大概有过百名嘅应届毕业生身穿毕业袍喺校内游行，声援喺示威过程当中啊受伤嘅人士。期间啊，有怀疑系内地学生持刀指向游行人士，咁啊最后被保安咧就带离开现场噶。 中大颁授学士学位的仪式，今日由校董会主席梁乃鹏在台上喊出，即叫出学院的名称之后，学院学生就原位站立，由校长段崇智就是颁授学位给毕业生的。在完成所有学院颁授学位仪式之后，校方突然宣布典礼因为特殊事件结束。根据程序，其后仍然有就是教授颁授的一个就职典礼，同埋颁发教学以及就是研究奖项就仲未进行。段崇智以及就主礼嘉宾在保安护送之下离开，未有即时就回应传媒的提问噶。咁对于今次罕有咁样腰斩毕业礼，中大发言人就话到啦，因为校园之内出现特殊嘅情况，除咗校园被大量嘅涂鸦之外，一名手持小刀嘅男子喺毕业礼开始之前啦，咁啊喺会场外同埋其他人咧就发生口角，以及咧典礼进行期间啊受到骚扰，因此决定啊喺所有学位颁发完毕之后即时终止典礼。重申啊，任何人士表达意见嘅时间必须系理性、包容同埋合法嘅情况之下进行噶。咁睇下另外一间大学啦，科技大学一连两日举行毕业典礼啊。继日前有科大学生喺校长论坛上边起冲突之后，寻日啊整日咧都系有学生喺校内进行示威抗议，更加有人喺墙上边啊喷字句同埋贴文宣。下午典礼期间，有学生突破保安嘅防线，两度冲上台展示标语，以及咧就挥动黑旗，亦都有人喝国歌。咁但系未有影响典礼嘅进行。科大事后表示对毕业礼上面出现的滋扰行为感觉得到失望，并且就予以谴责的，会就今日的事件进行调查，以决定是否作出跟进的行动。以上就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跟着看苹果方面的头条，就讲到政府杀年宵干货档的。反修例运动的浪潮之下，本港多个大型活动和展览都相继取消，明年农历新年的年宵市场亦都是受影响的。食物环境卫生署就宣布明年的年宵市场全面取消干货摊位，是本港开埠以来的首次。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今次取消干货摊位明显就是因为警方施压，不想场内出现政治标语或者是物品，更担心大批年轻人聚集会造成混乱。好啦，咪睇翻啦，食环署表示啦，鼠年年宵市场咧就系由明年嘅1月19日至到1月25日，一连七日咧喺全港15个嘅地点举行嘅，共设1284个嘅湿货摊位，同埋18个嘅快餐摊位供竞投嘅，但系场内就不会设任何嘅干货摊位。湿货摊位嘅底价咧就介乎320蚊至到5440蚊，而快餐嘅摊位咧底价咧就介乎3810至到187430。食环署的发言人就解释，考虑到目前的社会情况，政府有责任保障档主和市民的安全，有需要的时候更加不排除会取消年宵市场。发言人亦都讲到，为了支援中小企，明年年宵市场摊位的竞投底价将会减半。好了，看看不同人士的反应和他的意见。大学期间曾经在维园参加过年宵的前档主就说，年宵就是一众中学生、大学生实现理念和创意之地。以他当年为例，二次创作被禁，结果在年宵干货大行其道，如今不能延续传统是相当可惜的。他批评政府就是藉口担心引起混乱取消干货，实际上就是整场社会运动和混乱其实都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好了，另外一位就是有同以往啊，系同呢个插画师拍档镜头年宵干货嘅店主就话啦，原本已经设计咗一啲嘅新产品打算投档噶，但系当局取消干货摊位嘅决定咧，系表示无奈，认为政府担心一啲嘅货品咧，可能会为不同政见咧，就对不同政见者嘅一啲攻击对象。好啦，另外啊，曾经喺花墟就做过熟食档嘅人就话啦，明年都唔会再投档啦，因为咧取消咗干货，令到年宵嘅市场嘅人流相信会大减8%-9%，而且花墟年宵外围咧花档林立，两者竞争大。港岛区维园竞投价又太高啦，而且近期附近又经常放催泪弹，就宁愿放弃一年噶。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就话啦，相信政府取消干货摊位咧，就系受警方施压等等，又批评咧系政府系打压呢个经济噶。呢个系苹果方面嘅头条啊， 留意住啦，可能今年嘅年宵嘅吸引力咧，的而且确冇办法啦，大减啦。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埋咧，另外就系文汇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喺9月21日光复屯门公园非法集会期间啦，一名15岁嘅男生啊，即场被警员搜出一把经过改装嘅雨伞、行山杖以及咧就一支嘅镭射笔，咁啊喺上个星期三，即系10月30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庭被裁定一项管有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啊，以及一项咧就系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表证成立噶。咁啊，处理总裁判官苏慧德咧，寻日喺裁决嘅时间就话到啦，引用啊裁判官条例，将首项啊涉镭射笔嘅控罪改为有意图管有攻击性武器罪，并且解释啊涉案镭射笔可以伤害人嘅眼睛，质疑被告有意图用嚟咧就系伤害警员或者咧就系其他人咁讲噶。裁判官最终裁定被告所有罪名成立，咁需要还押至到今个月嘅25日，以等待索取被告嘅劳教中心啦、更新中心、教导所及青少年罪犯委员会评核报告之后量刑噶。被告听到判刑之后即时落泪，以及咧就咬紧双唇。辩方随后呈上7封嘅求情信，包括咧就系被告嘅7旬父亲、兄长、天主教香港教区退休主教陈日君，以及咧就系几位立法会议员嘅求情信。以上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好啦，东方日报嘅头条咧就讲到咧系康宏前执董曹桂子妻系挨斩欲决噶。咁啊，讲到啦吓，琴日咧就系呢一位嘅受伤嘅女士啦，就系曹桂子嘅妻子。咁咧就讲到咧系康宏环球。前称为康宏金融控股的前执行董事曹桂子妻子欧翠儿，昨日就乘坐7人车返回大埔康乐园的寓所，但是车辆驶上了康乐园路桥口的时候，就突然间遭一辆私家车从后猛烈地撞停，车上有两名戴住帽和口罩的黑衣男士，其中一人更加就是持刀落车，迅速就冲向7人车，并且就是拉开车门，手起刀落咁咧就乱斩啊！坐喺呢个车厢中间乘客位置嘅欧翠儿，佢系无处闪躲，手脚咧就接连啊，至少系中咗5刀，系血溅当场。凶徒咧得手之后就接回翻咧系接应嘅车辆绝尘而去。咁当时咧受伤嘅欧女士咧都系清醒嘅，并且就送院治理。警方咧就将案件啊列为伤人，并且就交由重案组系跟进噶，正全力啊追缉凶徒归案。并且咧就系调查呢一个行凶嘅动机噶，咁啊呢个系《东方日报》方面嘅头条啊。 好，再睇埋嚟自《城报》方面嘅报道，咁啊好多嘅香港市民咧就今日可以开始申请啦。申请啲乜嘢咧？就系李嘉诚基金会啊，咁啊有一个应急钱啊嘛，咁啊喺今个月嘅26日咧就开始发放啊，申请就系可以而家申请噶啦。睇埋内文先，李嘉诚基金会啊上个月初咧就宣布捐赠咧就系10亿元啊，援助本地嘅中小企，咁啊以第一期中小企的应急钱计划先动用2亿元支援飲食业。李嘉诚基金会昨日公布飲食业方案今日开始接受申请。申请时间就是今日的早上9点开始，哦，即是转头再大概10多分钟就开始了。至到就是今个月的17日星期日下午5点就是截止。今个月26日就会开始发放了。基金会就话到绝非先到先得，即系唔需要等10多分钟就赶住上网啊，咁啊绝非先到先得噶。申请之后咧就会一并审批嘅。申请人咧就需要具备啲乜嘢咧？有效嘅商业登记证啦、食肆牌照，包括咧就系普通食肆、咁啊小食食肆、烧味及老味店噶。咁啊店面嘅近照啦，网上申请只系需要8个步骤咧，咁就可以完成噶啦。咁啊大家可以上翻相关嘅网站啊，咁睇下咧，佢话有8个简易。嘅步骤，揿几个掣咧，咁啊话到上传几张嘅 JPEG 照片啦，咁就可以咧就申请到噶啦。咁啊为咗令到咧就系坊间更加容易明白成个申请嘅过程啊，李嘉诚基金会啊更加咧就邀请前天文台助理台长梁荣武二助咧就系拍摄啊申请嘅视像指南噶。咁啊希望咧大家即系可以从呢一个好似睇天气变化一样啊，咁容易咧就深入浅出啊，睇下咧今次呢一个基金会啊点样去到申请啦吓。以上嚟自城报嘅报道。 好啦，咁讲翻头先咧，喺讲呢一个年宵当中吓，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咧，咁啊今年咧喺呢一个选举当中咧就系参选中环嘅，同区咧亦都有啊系未有申报咧系政治联系嘅黄宗伟嘅。好，跟住咧睇睇个交通消息先吓。 好，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啊，咁啊西贡公路水管爆裂啊，咁啊西贡公路近康湖居现在咧就已经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严重挤塞啊，咁啊影响到咧就系九龙方向龙尾大网仔路近大环村，咁啊往西贡方向龙尾咧就系郑直之中学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 好，跟住睇下信报方面嘅头条啦，就系、是、中美同意分阶段对等咧，就系撤关税。中美贸易谈判咧再传嚟好消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咧，琴日喺例行嘅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啦，过去两个星期，中美双方嘅牵头人啊，就住啊妥善解决各自核心关切嘅议题进行认真同埋附建设性嘅讨论嘅，同意咧就系随啊呢个协议进展咧，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并且指出，倘若双方啊达成首阶段嘅协议，应咧就系根据协议嘅内容同步等，咁啊就系咧同步啦，等比率系取消咧就系已加征嘅关税，呢个咧就系达成协议嘅重要条件咧，即系同步等比率咁样取消下。咁啊受住言论嘅带动啦，人民币琴日咧就再度升穿七算，港股亦都系咬腰倒升。嗱，高峰就表示啦，分阶段取消关税咧，有利于稳定市场嘅预期，中美经济、世界经济、生产者同埋消费者，中方啊对于呢个关税问题嘅立场其实系一贯。而且明確的貿易戰由加關稅而起，亦都應該由取消加關稅而止的。至於首輪取消多少，就可以根據首階段協議的內容來商定的。雙方極經貿團一直都保持著密切的溝通，中方希望共同努力，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妥協妥善咁样系解决咧彼此核心嘅关切嘅问题。嗱，睇翻啦，美方咧早前咧就称啊，中国同意对美国农产品购买额咧增加到去400亿至到500亿嘅美元嘅。上个月啦，中国嘅商务部咧亦都回应指出，中国企业啊今年嘅按国内市场需要同埋市场化原则，已经咧就系自美国进口一定规模嘅农产品啦。而第一段嘅协议当中啦，包括啊中方咧将系根据需求和市场化的原则去增加输入美国的农产品的。这个就是信报方面的头条。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今日嘅投资 O2O 咧，咁财金达人啊，抱恙啦，咁啊生病啊，所以咧等阿 O 同大家咧睇下琴日嘅大市嘅走向啊吓，琴日咧港股方面咧一度啊升咧212点啊，高见咧27900点嘅，创咗七月底以嚟咧超过三个月嘅新高，咁啊做到咧港股六连升啦，咁都几靓仔下嘅，咁啊主要板块咧就要睇咧呢个医药股嘅板块啦，咁有好几只股份咧都有好庞大嘅升幅啊，包括咧长江生物科技啦，咁啊升咗23.3% 吓，都唔讲得少啦。咁今日咧聚焦睇下咩股份咧，其实可以同大家睇下呢一个嘅。咁啊恒指成分股咧上一次换码咧发生喺咧今年啊2月啊吓，咁由呢个咧科创实业咧就取替咗华润电力啦，其后5月同埋8月嘅季检咧都冇出现变化，咁啊市场传出咧有机会啊加啲体育股入去，边一只体育股咧？安踏体育啊，2020啊，有机会啊吓，亦都咧市场传出嘅呼声系较高啦，咁啊有人入啊，有人走啦，咁啊中国神华咧就有机会咧被剔出嘅咁样，咁啊剔出之后咧股价当然会有啲被动基金嘅减持啦，至于咧如果有得啦入埋去一齐玩嘅话咧，嗰啲被动基金咧又会有机会增持嘅。咁另一隻咧呼声都比较高啲，因为早前咧摩通咧都发咗呢个报告啊，就话咧IT 行业方面嘅美团啦，咁啊有机会染蓝，咁即系纳入呢个恒指成分股啦。咁究竟咧呢啲市场嘅消息咧孰真孰假啊吓？咁亦都咧有几多成嘅真确性咧？所有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啊。咁啊，如果你而家咧喂叫做投资下或者入市 咧买下几手嘅话咧，到时诶唔染蓝嘅话咧，有可能咧会招致损失嘅。所以大家都做多少少分析啦，就唔系净系咧听消息啦。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早晨啊，今日咧华梅姐咧依然啊冇喺我哋嘅团队之中，咁啊期待下个星期咧佢。翻嚟我哋嘅团队啦，一齐 hashtag 一下好唔好啊 ？Heidi 同埋小白， 好啊好啊， 系 佢肯定食紧靓早餐啦，而家 系咪啊 ？Well 咁样，好啦，咁我为佢代劳啦，喂梅姐，我揾咗呢段嘅消息，如果你而家听紧咧，都啱你噶噃，因为我都想问一下啦，各位女士们啊，尤其是女士们， 嗯、 就系究竟啊，你哋咧瞓觉嘅时候系中意熄晒啲灯，定系话有啲人就话啊，我惊夜晚要去洗手间咧黑啊，咁啊开少少嘅灯，即系可能昏暗嘅台灯啊，又或者系。 床头灯啊，咁样 有啲人就连电视都唔识添，你哋会唔会有呢个习惯？ 电视都唔识有啲惊，不过咧，诶，依家未好流行。 电视唔识，但系佢夜晚自己识仲惊。 系啊，播住嗰啲视频咧，诶，嗰啲声音啊，咩白噪音啊，咩 meditation 嗰啲音乐俾自己咧帮助入眠噶嘛。咁所以咧，今时今日原来唔识电视咧都有啲几盛行噶。咁当然，即系另一个角度，大家梗系如果可以教时间制啊，同埋环保一啲啦，节省能源啦，咁样嗰啲啦。 No 啊，就算。而家你话诶、哎，我点香薰有少少灯都 no 啊！原来咧、 哎啊， 美国医学会嘅杂志就话，女性有肥胖嘅几率啦。其实咧，同睡眠嘅时间受到人造光系有影响噶。嗱、 哦， 留意啊，留意啊！即系话咧，佢哋做咗呢个五年嘅研究，发现原来你哋，尤其是女士们，你咁紧张肥啊嘛。原来喺唔同嘅光源之下，包括头先讲嘅电视灯啦、小夜灯啦、街灯，冇乜理由你喺条街度瞓咩？ 除非你个单位，喂，我有啲朋友咧，个单位咧隔篱真系有一。盏街灯噶， 咁、你就要装遮光布啦。其实 系 啊，喂，即系广播度有阵时都系噶嘛。嗰、那个高度咧，啱啱就系个灯位嗰个位啦。 嗱、 啊， 当然就唔系因为你俾光照咗而令你肥胖啦，而系因为咧，原来灯光咧就会影响我哋人体有一只叫褪黑色素噶嘛，系、影响咗褪黑色素嘅分泌咧，就令到佢觉得你唔系完全瞓着嘅。咁所以咧，你又会令到你系会继续有想食嘢嘅感觉，导致肥胖啦。同、埋你亦都因为有光源咧，令到佢觉得你嘅身体唔系完全。休息啦，所以亦都唔能够帮你咧燃烧咗咧一啲多余嘅热量，或者令到你瞓觉系造成诶瞓得唔好啊咁样。仲有小朋友，诶、呢、這个我睇完好惊、因为有阵时啲小朋友咧，妈咪觉得，哎呀唔好熄暗晒佢灯啊，俾少少灯光，咁我有阵时开门入去装佢有冇裤被啊，或者有冇瞓到乱晒嘅时候，咪个父母都容易啲咯。原来唔好啊，因为佢话原来咧小朋友咧，你嘅房啊有灯光咧，系绝对会影响咧佢哋有。近视嘅机会嗱，即系话如果你两岁前系冇熄晒灯嘅话，长大后近视嘅比率10%。如果咧近年长啲咧，更加会令佢近视比率有34%，甚至乎最大啊，有机会去到50%。 咁连埋嗰啲咩冷气机啊、风扇嗰啲。一两盏灯仔，使唔使揾嘢遮住？ 咁啊，嗰啲小红点啊、小绿点又应该冇事啩？但系即系原来我哋起码父母就唔好再外在咧，就开少少灯咯。咁啊，会影响佢哋，原来会有近视噶。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哇，我的 hashtag 就是房灯开多啲，原来问题都会多啲啲，好惊惊啊！ 瞓觉熄晒灯啊，冇光收晒身啦。 阿 O 嘅 hashtag 咧就系啊，熄灯好紧要啊，如果唔系咧，哇，智力啊，或者咧会又会引起肥胖啊，真系唔讲。 出九龙咧就严重挤塞啊，龙尾咧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大环村噶，咁入西贡都受影响，不过就冇出九龙嘅车龙咁长咯，去到郑直之中学噶，咁重复多次啦，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有爆水管，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出九龙咧车龙好长啦，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大环村，咁入西贡方向咧就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由于有公众活动关系啦，而家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影响到皇后大道中啦去上环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城门隧道公路去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噶，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喺美林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啦。龙翔道唔系龙翔道，系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对出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封咗两条线，影响到挤塞嘅。咁而家开翻一条线啦，咁只系封咗中线啦。咁所以新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龙尾就彩虹道，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正所谓单身多自在，上个星期都讲过啦，所以单身又有咩问题啊？杰同学， 思芬，咁睇下系你自己拣单身啦，定系被单身嘅啫？ 你好似有故事咁、啊。 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会同大家讲下被单身嘅经历，你到时听下咯。 你冇嘢嘛？ 你话咧 ？On a Saturday night。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好啦，朝早九点零八分嘅时间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乐同埋 Heidi 喺度。 咦，有我哋两个小白，系咪应该呢一刻系讲紧亲子嘢？ 亲子嘢啦，梗系啦。咁但系其实咧，今日星期五咧就系、是、有一个消失的地图环节嘅，介绍一啲旅游地点啦。但系今日咧都好啱我哋听嘅，因为点解咧？今日嘅嘉宾咧就会同我哋讲下咧韩国嘅有啲地方咧都系好啱踩单车去玩嘅。 系、啊，因为我又会。喜欢跟家人去踩单车呢排下尤其是天气咁好、啊、你又会同仔仔去我哋会不会有一日就是踩出香港、 哎、 去韩国踩、 去韩国踩都挺好、啊、 日本踩我哋亦都试过晒、啊、 日本舒唔舒服、啊、你觉得踩单车 好舒服啊喺个好大型嘅公园当中呢、嗯、一边去睇海一边睇花跟住睇埋动物园、嗯、都系全部用单车韩、 哦、 国嗰边又唔知点啦 咁我哋一齐听下啦 好啊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消失的地图继续咧都系邀请到啊韩游团长阿 Joyce 上到嚟同我哋介绍下韩国、哦、秋天嘅韩国咧，真系都几不凡啊吓， 冇错， 不同凡响嘅感觉。今日咧我哋可以去韩国边一度玩呢 啊，今日我想讲一讲咧就系比较简单啲。如果假设快闪嘅话，通常都唔会走得太远啊嘛。系啦，咁我就想讲下咧就系首尔附近嘅京畿道。 系，咁啊搭飞机都系落首尔嘅。 落首尔系啦系啦，其实京畿道而家好多人都好熟悉嘅啦。讲起几只字咧，佢哋大家都知例如可能南怡島啊，係 啊， 啊，即係嗰啲咩東之戀歌，而家好覺得好似好老套咁。嗰度講南怡島嘅地方啊，甚至乎係講嘉平啊、陽平呢啲地方，其實大家開始慢慢都開始熟悉㗎啦。 嗯， 係啦、 啊。咁所以今日咧就要介紹啲大家唔熟悉嘅嘢，係咪咧？ 冇錯啦。其實咧如果假設依個時間咧，就因為其實今年咧嗰、那個紅葉嘅預測一早出咗啦，九月尾嘅時候已經出咗嚟啦。咁、嗯、一早都講話咧，今年其實最早開始紅咧，其實就係十月初嘅時候就由甘源道開始紅起嘅嗰啲嘅紅葉，係、 嗯、 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時間咧，或者可能去到十一月中咧，基本上咧都仲可以喺韓國唔同嘅地方咧都可以睇到紅葉嘅銀杏啊嗰啲都可以睇得到嘅，係、 嗯、 啦。咁而今次咧想講下嘅京畿道嘅地方咧，其實咧就想介紹一啲秋季嘅户外運動俾大家。 誒、哎、幾好喎、啊！係啦，大家要涼咁樣， 要健康啲啊嘛，要排 汗。係啊，去旅行咧唔好淨係諗住 食食買買玩玩， 狂食啊狂買又唔係咁樣嘅。 系 咁、啊、个人咧会好空虚嘅， 系啊， 即系你去到嘅时候，譬如我哋介绍过就系寺庙啦，有一啲嘅禅修啊，心灵上嘅增值啊，令到自己去觉得呢个 trip 咧。真係物有所值嘅，即係自己翻嚟嘅時候咧，真係可以。香港人最驚就係咩咧？去完旅行仲攰， 係啊，好似仲攰過翻工咁。 係啊，咁你去完旅行玩完啊，跟住亦都有一啲嘅叫做得益咧，俾自己。我覺得翻嚟可以即係繼續搏殺啊嘛。 係啦、 啊， 其實咧，因為喺京畿道咧再冇咁近城市咧，咁、嗯、但係交通都方便，因為有好多鐵路嘅站啊、地鐵咧，其實都可以通到去京畿道嘅、 嗯。 尤其是我啱啱所講嘅南怡島，其實咧都仲可以去到嘉平站、清平站呢啲地方嘅。 係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就想介紹幾樣嘢咧，就係、是第一，如果假設咧你係都中意踩單車。郊遊嘅話咧，其實我都好建議大家去試下踩呢個嘅京畿道某一段嘅南漢嘅單車路。 嗯， 係啦，咁因為咧 南漢啊， 係啦，佢哋嗰個名叫南漢，因為其實全個韓國咧、 啊、 有一條嘅單車路咧係由仁川貫穿到去釜山，啊、即係簡單地嚟講，你係可以合法地 踩 單車，係經過單車路，即係唔係單車徑啊，單車路，即係有時喺公路度咧，除咗主要行車線之外咧，側邊都有劃分咗側邊嘅一條係合法嘅單車係可以行駛喺高速公路上面嘅車道咧，係有呢樣嘢嘅。咁、 嗯、 其實佢哋有規劃咗咧，係由仁川開始，直到釜山係可以貫穿到。 哇！都好遠下喎。 好遠係啦，咁所以其實咧，當然啦，我哋呢啲就係、是、即係小朋友即係級別嘅人咧，咁梗係 啦， 係啦，即係平時嘅搭車就中間踩一段咪算咯，係即係其實安全起見啦，因為始終你可以想象下，你踩下高速公路。隔離有架大貨車，你驚唔驚？你會驚嘅。 嗰啲、啊、真係要專業踩 road bike 嗰啲專業啊。 係啊，嗰、那個係真係一個運動，同埋真係要有安全意識，真係要好緊要嘅。咁所以其實我介紹呢一段咧，就比較係簡單啲、安全啲。 嗯。 同埋佢咧，大部分嘅路段咧，都係喺個漢江嘅河邊附近啦。同、 嗯、 埋會貫穿到一啲以前舊嘅廢棄咗嘅鐵道， 嗯、 而家變成咗嗰個車站都變成一個小展覽室咁樣嘅地方嚟嘅。係、嗯。係啦，咁所以咧就我都好推薦大家咧可以。去到即京畿道嘅其中就系有一个叫两水站或者白塘站嘅地方，而嗰个地方咧都系本地人， 時常去嗰度咧去租借單車嘅。 即係好似我哋如果去租單車大圍、馬鞍山、大美多咁即係啲地方。 係啦，咁佢嗰度咧一出咗個站咧，基本上咧好幾間大嘅單車鋪頭。咁嗰啲嘅哥哥叔叔咧就會教你租到車之餘咧就大概路線係點樣行啊，翻嚟遇翻幾多點啊，咁樣佢會話翻俾你聽嘅。係啦，就好好人嘅。 可以喺其他地方還車又得嘅。 好似可以去下一個站還車嘅，即係佢有一條路線可以係下一站還車，或者你踩翻轉頭都冇所謂嘅。 係 啦，咁而中間咧都有啲餐廳，可能食下嗰啲荷葉飯啊，即係啲好比較鄉土料理嘅地方咧嘅餐廳都有嘅。 鄉土料理即係鄉土得嚟又飽肚啦，特別你踩單車嘅時候咧，踩就好肚餓嘅。 係啊，同埋咧其實因為咧，如果假設你夾啱時間咧，其實咧你可以去埋咧，因為附近如果假設踩單車咧，可以有一個咧叫做文湖里嘅河畔市集嘅。係啊，咁嗰個地方咧，其實每個月咧就會有兩日或者四日咧，都會喺嗰個嘅河畔嘅隔離咧。 文湖里 係啦。咁嗰個嘅市集咧，而 Facebook 都有嗰個嘅資料嘅，係啊，甚至乎如果假設你唔踩單車咧，去嗰個嘅涼水站咧，都會有逢親有市集咧，就會有 shuttle bus 一車你去嘅，係啦。嗰、那個市集咧，點解我咁推介咧？就因為咧，佢係有成差唔多170至180個嘅單位參加，而參加嘅人咧都係附近農家啦，一啲設計師啦，一啲比較本地啲嘅人，而佢嗰個嘅style 咧，其實係好唔同平時我哋宏大啊市區見到嗰啲嘅，係啦，咁直頭會有曬可能有好多即係食物嗰啲嘅唔同嘅攤檔啊， 算唔算係即係都係攤檔啦，特別咁多農家，係食翻以前味道嘅韓國， 兩樣都有， 兩樣都有， 係啦，有舊嘅，亦都有新嘅，直頭咧，甚至乎係好多本地嘅人咧自己嘅小家庭咧會中意帶自己小朋友揸車咧，就帶小朋友去呢啲市集度玩，因為咧佢裡面直頭有一個細細個嘅兒童嘅 corner 咧。是專俾細路仔去經營佢哋自己嘅市集嘅，係咪好得意咧？ 好得意喎呢個，即係細路仔譬如佢做摺紙嘅咁樣。 係啊，佢就喺度摺紙，跟住之後佢可能同你以物易物嘅又有，同你去賣俾你嘅又有，去做自己嘅作品。你覺得佢畫嗰幅畫靚，你去買佢做一個小畫家喺嗰度賣畫都有噶。佢之後有一個好大嘅即係三角嘅帳篷咧，係好多小朋友喺嗰度擺自己嘅攤檔嘅。 呢個都係一個幾好俾小朋友練習。即係成長嘅地方嚟嘅喎， 係啊係啊，同埋咧，我會覺得因為呢個市集咧，當然唔係限於秋天啦。而另外一樣嘢，我好佩服佢嘅就係話，佢咧個名咧裡面嘅附註咧，裡面寫住就係話，無論係落雨，即係落雨打，即係落雨落雪咧，佢都會繼續開嘅市集嚟。 哇！係真係。 系， 落雨落雪都會繼續。 我試過有一次去，突然之間落好大雨，但佢哋繼續啦。 咁犀利嘅！ 落完雨之後，跟住繼續咯，照繼續。係啊。 有冇頂㗎佢哋？ 有頂。 有頂嘅。 係啦，係啦，係。但係都 OK 嘅，係啊，係啊。 咁樣都幾好喎。 係啊，咁同埋嗰個附近嘅地方，基本上係你要租度假屋，其實又都方便嘅，係啦。咁再加上就係同埋有一樣嘢，我今日都好想同大家講，就係咧，尤其是秋天啲咁靚嘅景色咧，即係不妨可以練下自己嘅膽咧。 點樣？ 去跳下滑翔傘咯， 哇！ 玩滑翔傘， 但係呢個好驚喎，滑翔傘，即係喺呢個地方都又係又繼續玩呢個滑翔傘。 有啊，我玩過啊，係啊。 你夠膽玩喎？ 我夠膽玩， 佢哋唔出喎。 我夠膽玩啊！我玩滑翔傘，我去咗都係嗰度附近，咁我就揾咗個其中一間嗰度都係滑翔傘學校，係啦，咁我就報咗名。我記得嗰次得兩個人去嘅啫。係啊，咁總之個教練就教我哋一啲安全嘅知識之後咧，就車我哋上山，就去即係我跳滑翔傘嘅地方， 400-500米高咁跳落去， 七百幾啊， 哇， 係啊，七百幾， 你都玩到成10分鐘喎， 差唔多，係啊，咁700-多嘅時候咧，去到嗰度，咁佢又再教我哋唔同嘅安全知識啊，睇風向啊，咁我好彩嘅嗰日咧個風向 係咪都要簽嗰啲紙㗎？ 都會簽嘅，係啦，安全啊嗰啲話你已經知道曬所有嘅風險啊嗰啲咁嘅嘢啦，免 責 聲明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就签完之后就着埋嗰个即系嗰个工人裤啊，嗰个格袜系啦，嗰个咧之后咧就上去，咁教练就话啊好啦，你啊攞住个GoPro啦，就点点点啦咁样，咁我哋就拣啱风向嘅时间，我哋就跳落即系就跑啦咁样咯， 要跑得好快噶， 要跑得好快系啊， 系咪跳落悬崖嘅你嗰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惊我惊唔惊？ 跑。點解咧？跑過下咧，就有啲不知所措，因為咧原來跑嘅時候佢會提你就係話，你要向前不停跑，你唔好理任何嘢，總之你個人就係不停向前跑。 因為你嘅作用咧係要夠跑得夠快， 啊、 你跑得唔快咧？ 就扯唔起嗰個嘅， 係啦，同埋如果我跑唔夠快，唔盡力跑咧，我就會同教練係唔同步伐，因為佢快我唔快，其實都係唔得噶嘛。如果喺平地嘅時候，咁我就係死命咁樣去跑，但我發現原來個封阻嗰樣嘢其實真係都幾犀利嚇。跟住就哇跑點解我個人都唔喐㗎咁樣，跟住就跑嘅時候就上咗天空咯，好靚，個景色好靚。 咁啊，教練同你喺上面又傾下偈啦， 傾下偈啊， 介紹下呢度咩，嗰度有啲乜嘢， 係啊，又錄下 又錄下呢個 GoPro， 即係我一路都揸住個 GoPro 啊，話同你影下唔同嘅地方啊，去唔同嘅地方啊，問下你想去左定向右啊，咁樣都會有講。跟住之後呢，我都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假設個教練就問你，你中唔中意玩呢個嘅機動遊戲㗎？咁我咧就好天真地就講嚇，我中意啊咁樣。跟住之後咧，個教練就咁中意啊，我就送樣嘢俾你啦，佢就一嘢拉，係啦，就哇狂螺旋，狂轉急降落去，即係落地下，仲勁過所，我想講仲勁過所有嘅機動遊戲， 係即係轉到你傻喎， 轉到傻， 冇嘔嘛你， 我冇嘔， 冇失禮人啊嘛， 我冇失禮人，係啦係啦，我都驚我自己失禮人，我就冇嘔，係，但係跟住就係、是、我好記得就嗰下。我話我中意機動遊戲啫，但我唔係咁中意呢一隻機動遊戲，係啊，咁樣跟住喺度狂喺度笑咯， 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即係呢個地方就京畿道啊，仲有滑翔山呢度。 滑翔山其實佢都係喺陽平同嘉平嗰個附近，都係嗰頭。 陽平嘉平 係啦，係都係嗰個附近。 係咪通常如果大家去韓國玩如果呢個滑翔山咧，都係喺呢啲地方玩㗎？嘉平呢啲 呢個地方有，另外咧我知道另一個地方就叫丹陽。都有係啊，通常咧都會係山比較多，山聯比較多，因為你起碼你跳滑翔傘都要喺高山嘅地方度行先得嘅，同埋要睇翻風向。咁我就知道咧比較多滑翔傘學校嘅地方咧就係嘉平、陽平嗰個地方啦，丹陽。另外我之前聽過咧濟州島都有嘅，係啦，但我就唔知而家仲有冇話即係隔翻時間要去，因為濟州島嘅地形比較特別，島嘅地形咧佢嘅風比較大，唔係話時常日日都得。 唔知即系玩就玩咗啦， 可能 唔知吹咗去边。 其实如果系直接吹翻去韩国，可能釜山嚟嘅，吹去其他地方都几好啊，即系唔使搭飞机。 好攰啊，净系喺个天空上面吓。 系啊系啊， 几好嘅体验啊！大家有时间嘅时候可以去埋韩国啊，玩埋呢个滑翔山。唔该晒 Joyce， 拜拜。好啦，唔该晒 Joyce 为我哋介绍咗咧，就系韩国咧，原来都有咁多地方玩，仲可以踩单车、滑翔山咧，都非常之吸引啊吓。咁另外一样相当之吸引嘅咧、就系，突然之间有一个嘅机会啦。 咁打电话嚟1872388咧，咁就可以有晨光 Morning Call 嘅环节啦。咁有啲祝福嘅说话咧，想透过大气电波咧，同你嘅亲戚朋友啊，以至你嘅爱人讲嘅话咧，欢迎打嚟1872388。咁我哋就会安排翻啲时间啦。咁依家可以打嚟啦。是不是小白 是、天气凉凉地最好吃个热煎堆，快点打上来1872388，预约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啦。She got the brown eyes, caramel thighs, long hair, no wedding ring. Hey, I saw you looking from across the way, and now I really wanna know your name. She got the white dress when she's wearing less, man, you know that she drives me crazy. The brown eyes, beautiful smile, you know I love watching you do your thing. I love her hips, curves, lips say the words. See, I'm a mommy, see, I'm a mommy. I kiss her, this love is like a dream. So join me in this bed that I'm in. Push up on me and sweat, darling. So I'm gonna put my time in. I won't stop until the angels sing.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He got that green eyes, giving me signs that he really wants to know my name. Hey, I saw you looking from across the way, and suddenly I'm glad I came. Ay, ven para acá, quiero bailar, toma mi mano. Quiero sentir tu cuerpo en mí, estás temblando. Green eyes, taking your time, and I will know we'll never be the same. I love his lips, cause he says the words. They are my mommy, they are my mommy. Gonna wake up, this love is like a dream. So join me in this bed that I'm in. Push up on me and sweat, darling. So I'm gonna put my time in. I won't stop until the angels sing.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Margarita. I think the egg got a little jungle fever. Hey, you want more than something boring? Legs up and sung out, Michael Jordan. Go exploring, something foreign. Bust it open, rainforest if you're pouring. Yeah, kiss me like you need me, rub me like a genie. Pull up to my spot in Lamborghini, 'cause you gotta see me, never leave me. You got a girl that could finally do it all. Drop an album, drop a baby, but I never drop it all. I'm in the stop until the angels sing. Come on, no, no, no.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哇，又系一只啦，好有令你又放假啦，有周末感觉一只歌吓 ，South of the Border 就系 Ed Sheeran featuring Camila Cabello。 星期五听咪啱咯， 啱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嚟到晨光追踪三十一，今天早上咧 ，Cousin 罗启新喺度啦， 早晨， 早晨，早晨， 追踪到你啦。 是啊，今晚呢八点钟呢真係要介绍你睇下头条新闻啦。係咪个个礼拜呢大家都希望睇完之后呢去轻松下、开心下咁样下。 你有冇造型啊？你有冇演出 先？我今个礼拜冇份嘅。 哎哟。 我要咩用啊？咁即係仲有好多其他嘢。 冇得睇婚纱啊太后啊。 Coco 姐啊。 有。太后太后咩都有㗎，太后唔係我嚟㗎嘛。係啦。咁跟住呢就去到呢一个呢日常八点半啦。咁呢就係、日常八点半里面呢就有一个环节叫原来系咁喎。咁好多职业司机啦就缺乏运动啦，咁出完大肚腩啦，咪咁坐喺架车嗰度，咁食完坐喺度，咁揸车最多系只脚喐下、唯一个运动可能系口部运动闹人啦咁样嘅啫。啊，有巴士公司呢为咗鼓励车长呢多做运动呢推出呢个瘦身奖励计划， 哇！即系 keep fit 都有奖啊！ 系啊，嗱，参与车长咧，如果一个月减到五磅咧，就可以获赠200蚊。 哎呀，几好啊！ 如果第二个月再减五磅咧，就可以获300蚊。 哦，吸引喎、 啊！系啊，嗱，咁有啲人就话咁搞错啊， 其实越 减 应该越减得多越加价噶，因为难噶啦嘛。 有啲咧减肥咧，即系好辛苦的人嚟讲咧。咁佢覺得嚇唔、搞錯，減五磅先得200蚊。咁其實唔關事嘅，因為呢個咧就係、你已經諗住要減噶啦。不過有少少推動力咧，咁、可以令你 keep 住嘛。還掂都減咁辛苦，可能有啲人要中途放棄噶嘛，係咪？咁同埋攞咗200蚊，平時嗰啲喂仲要俾錢人減添啊。 咁係都係意料之外嘅。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啱曬小白答噶啦。 點啊？ 咁唔少人咧行山咧，都会同只狗狗一齐去噶嘛。 系啊系啊。 究竟狗系适唔适合行山嘅咧？ 我听讲系睇品种嘅啫噃。 啊，睇品种同埋睇嗰段路咯，有啲太高低嗰啲咧，好辛苦嘅只狗仔。 系啦，咁啊，带狗行山有咩事要留意咧？嗱，咁讲得到第二 part 话有咩留意咧？咁即系可以带狗去行山嘅。不过嗰阵我哋识一个朋友咧，都名人嚟噶，带只狗去行山咧，点知行下咧中暑。死咗喎！ 哎呀， 系咪大狗啦？大狗啊，好多毛毛嗰啲。 但系咧，佢系冇带翻只狗翻落嚟噶。 吓， 系咪好衰啊？ 咁点啊？ 即系想 天然 嘅 恐怖啊！ 离晒谱 打死佢真系。 系啊， 咁佢答案就喂几十磅点带翻佢落嚟啊？ 转头话俾我哋知系边个？ 系嘛？好啦，迟下先话俾你听啦。好啦，咁今日咧就系嗱，同咗带，除非。即係除咗唔係除非嘅，除咗帶狗狗行山之外咧，咁啊可以睇埋呢個零距離科學啊。咁因為咧呢個咧就係話有研究顯示咧，多啲時間接觸大自然咧，會起啲生理同埋心理嘅治療效果嘅。係啦， 心理我 feel 到生理 係 咩咧？ 生理咧就係咧，原來你多啲接觸大自然咧，咁咧你嗰、那個心跳嗰、那個。 即係心跳率咧，會有效調節啦，改善你嘅皮質醇循環啦，減低你嘅皮質醇同埋壓力啦，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嘅。仲有会加强咗个人免疫力嘅， 哎呀，咁咪皮肤都会靓啲咯。 小白你有晒， 系啊，小白咪就系住喺 荒山野岭啊， 荒山野岭咯。本来佢就好好噶，可以每日接触大自然啊，咁但系咧每日赶翻晨光咧，佢又咧即系将嗰啲咁样嘅改善咧， 系啊， 抵消咗。 每日朝头早皮质醇都偏高啊， 系啊，真系冇阴功啊，真系平衡翻咯，叫做 系啊，翻去咪平衡翻咯， 一人放翻你上山 啊。咁去到咧今晚11:00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咧，就会讲案发现场啊。 嗯， 咁咧就成班主持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喂，凶案现场咧，睇电视睇得多啦，咁喺死者身上边揾到蛛丝马迹咧，点样可以还原真相咧？嗰日我都同啲朋友倾开偈，我话哦，点解而家咧无论系剧集好同埋现实好咧，要查一啲事嘅发生咧？就话嗰度影唔到 CCTV 啊！喂，咁以前未有 CCTV 之前啊，都要做嘢，都要查案噶啦，系咪先？系咪冇 CCTV 就代表查唔到嘅？ 系都查到，你睇以前福尔摩斯都查到啦。 咪系咯，所以咧，即系啊，咁我哋今日咧会睇下啊，究竟凶案现场咧点样去鉴定啲嘢咧？ 明白， 啲血滴又系点样鉴别咧？ 好啦，唔该晒，吉臣，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网民在全港多区发起和你翻工活动，其中在铜锣湾，一批市民朝早8:00在维园喷水池集合，前往太古坊方向。参加者大多戴上口罩和身穿黑色上衣，沿途不时高叫口号，包括五大诉求缺一不可、香港人反抗和我有权戴口罩等。队中不少人手持呼吁全港罢工的标语和海报，部分人在英皇道港铁天后站对开一道行出马路，也都有人在路口指挥交通协助参加者过马路。另一批在铜锣湾出发的市民就沿轩尼斯道往上环方向前进，期间行出轩尼斯道一条行车线。早前亦都有学生参与和你翻学活动，在旺角朗豪坊外集合，沿大角咀方向前进。元朗发生致命车祸，一死一伤，涉事私家车司机被捕。事发喺凌晨4:00左右，一架私家车同工程车在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过了收费广场的位置相撞，死者是当时落车工作的工人，现场证实不治，私家车司机受伤送院。現場所見，私家車車身嚴重損毀，引擎和前座駕駛席凹陷，警方用索帶圍封現場調查，並且用白布覆蓋死者遺體。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說，中國的軍事、經濟和技術地位不斷提升，歐洲和美國需要聯手評估這個情況為安全帶來的影響。斯托爾滕貝格說，中國很快成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中國的國防預算已經排名世界第二，而在創新領域，中國正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他說，從 5G 到人面辨識，從量子計算到大數據，中國正是逐步成為全球新技術發展的領導者之一。歐美需要認清中國的崛起、驚人的技術變革步伐，以及日益擴闊的影響力，對安全、自由、民主、法治有什麼意義？歐美要共同應對未來的挑戰。美國聯邦調查局聯同海關等執法部門查封紐約長島一間保安電子器材公司，起訴7現任和前任負責人，指控他們詐騙政府、軍方和其他顧客，俄稱出售的貨品在本地生產，但實情是中國製造，令顧客蒙受風險。當局擔心中國生產商在涉案器材中加入軟件，令中國能夠遙遠監控使用器材的政府單位和私人企業。天氣方面預測，今日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週末期間早晚天氣稍涼，風勢頗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5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07点，跌39点，成交额5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76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1.8跌个八，美团点评95.2，系跌3.3。新上市的康德莱医械报28蚊，中国平安94.45，冇起跌。友邦保险83.45，升1毫。建设银行6.52，跌4仙。招商银行40.4，升4毫。港交所253.6，升6毫。另一只新上市东耀药业报6.4。中国海洋石油12.6，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09.26，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9，加元1.318，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6.975，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3点，升103点。港金现价报13,71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92美元，卖出146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西贡公路啊。西贡公路啦，近住康湖居对出咧，由于爆水管，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咧，仍然系严重挤塞噶。咁不过车龙咧，比半个钟头前咧就短咗少少啦。而家排到去大网仔路回旋处啦，近住柏林花园对出噶，就系龙尾喺大网仔路回旋处，近住柏林花园对出。咁入西贡方向咧，龙尾排到去大埔仔下村。入西贡方向，龙尾喺大埔仔下村噶。咁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收费广场噶，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出。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而家新清水湾道去西贡啦，近住彩云村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较早前喺港岛方面啦，由于受公众活动影响，需要封闭嘅皇后大道中，咁而家封路重开啊！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封路重开，咁一带交通咧都系只系车多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就喺管道入口啫。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亚街路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进景园。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着美林村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嘅流感并发症。为咗保护自己同屋企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嘅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老少平安，作曲作词蓝奕芳，主唱周柏豪。 仍能共你见面，相遇下几多次？ 清空，作曲谢霆锋，作词乔星，主唱谢霆锋。 回头远远化作星空。 Are you naughty？ 作曲黄湘俊，作词陈永谦 ，Byron 张，主唱钟舒曼。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日，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嚟到咧就系9:40嘅时间，咁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享乐时代咯。 系、 嗯、 啊，咁即系今日系咪你啊，小白？ 今日系我啊，冇错啊，咁啊带大家咧就去一下一啲特别嘅地方嗰度咧。玩下啲特別嘅旅程， 你有啲 fans 嘅喎，對於你嘅即係介紹係有追捧嘅喎，包括我都係。 我諗住芭比淨係芭比多追捧添，因為佢嗰啲地鋪啊又成啊，成日打電話上嚟咧，神哥 morning call 嗰度預約緊嘅時候打電話上嚟，我要問嗰個地拖啊咁樣，誒激谷鬼氣啊！好啦，咁今日咧就講下呢一個咧係喺啲咩地方咧，就係、是、一個地方叫做大茂田啊，咁係邊度嘅咧？就係、是、福岡對落有一個叫九流米附近嘅。 你講嗰九流？牛米噶咯喎，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之前咪话有一次食拉面嘅发源地嘅，其实第一间猪骨汤拉面就喺个九流米噶嘛，咁、都系喺呢一个地方附近嘅。好啦，咁今次呢一个地方咧，就同佢玩一个列车，同有个叫做列车酒店咧，系几有关系嘅。 列车酒店， 列车酒店，好啦，呢、這个列车酒店咧，咁我啱去完啦，咁咧就有一张叫做即系真系 grand open。咁佢咧就話9月17日嘅時候，2019年啊，9月17日先啱開、啊，所以幾好喎、啊！我去嘅時候咧，咁梗係光鮮啦、啊，係咪先？咁會唔會好快殘呢？我估唔會嘅， 兩三年先殘嘅，通常 日本人啲嘢 keep 得幾好嘅。係啦，咁呢一個叫做主題酒店咧，其實係日本啊。暫時咧係唯一一個酒店同車站嘅合體版。 哦，咁幾特別、啊。 係啦，呢個真係特別啦，有張宣傳單出俾 睇下先。唔知啊，你嘅小小白會唔會已經係咧？就係咧，好中意啲唔同嘅車啊！如果你能夠入住到啲車嘅主題酒店，應該好 happy 咯。 呢、這個佢個主題就係火車同埋車站啦。咁、所以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當你喺呢度 book 房嘅時候咧，佢嗰啲嘅房間咧。全部嗰個 design 都係同呢一個車廂入面嘅床位嘅設計咧係一樣嘅。 不過唔使擔心，如果你諗住有陣時喺列車入面瞓咧，會好逼夾咧。嗱、我而家睇緊佢啲相咧，就唔係真係好似個車廂入面啲房咁細嘅，有嗰個感覺啫。 係啦，咁佢咧都係都仲有啲闊落位嘅。咁佢同埋咧有幾隻唔同嘅房嘅，有啲譬如你想豪華啲。Deluxe 嗰啲咧，咁雖然都係細噶啦，咁但係都叫做有張大少少嘅牀嘅， 雙人牀有 雙人牀，冇錯啦。咁又未去到 king size 嘅，咁但係咧都，我覺得個價錢咧都幾相宜噶。咁大概一個人咧，因為佢都係模仿翻咧嗰個火車嘅設計啊。 佢都係通常用 per head 計噶嘛， 係啊，3000 yen 一個人咯，3000 yen 即係圍翻而家大概200蚊，可能210蚊咁樣就一個人，咁可以喺嗰度咧就體驗一下咧呢一個叫做火車酒店。 店嘅體會啦。 我會有個好無聊嘅問題。 乜嘢？ 坐車你坐火車瞓咧就會有勁勁共勁勁共噶嘛？佢會唔會營造埋你一瞓喺度大約？ 你放心啦，佢幫你諗埋噶啦。 真 係係啊，因為咧佢今次呢一個設計咧就係一個真嘅車站嚟嘅。即係例如咁，我哋譬如九龍塘火車站啦嚇，但係咁喺個九龍塘火車站上個咧就起咗間酒店咁樣，咁啊有啲酒店房俾大家喺度瞓覺嘅咁。 九龍塘本身好多酒店， 係咁唔係講嗰啲啦，係咁人哋呢個咧叫做酒店啦，咁佢今次最特別真係成嚿嘢，由於係 mix 埋一齊嚟起啊，咁所以咧佢嗰個酒店房望出嚟嘅時候，佢一排酒店房咧。望出去隔離就好似譬如我哋廣播道或者我就淨係望佢對面街咁樣，就已經係一個嘅見到火車嘅路軌， 望到路 軌，而嗰個火車路軌咧係有真嘅火車係喺度行嘅。好啦，咁頭先阿 Heidi 就喺度問啦，會唔會有啲好似 effect 啊？咁由於咧佢最早嘅一班車咧係朝頭早五點半，所以 哦。即系都应该会有嘅，系咪即系会嘈醒你噶咁样。 五点半嘅时候，咁佢咪有架真嘅火车喺度劲劲戆劲戆劲戆行过嚟咯。咁、哦、你真系一打开个窗， 铁道迷好中意噶。我哋就 话俾你听，肯定中意啊。因为嗰啲戆戆声咧，系会令到你觉得哇，有一种好投入嘅感觉啊。 帮你哋问一下啫，我相信而家如果喺香港啊，我哋住近铁路沿线嘅居民啫。 系啊，有啲朋友住太平道、胜利道嗰啲啊，会听到啊，火车桥隔篱咁样吓、嗯。 好啦，嗱，咁佢个收费我就话咗系比较相宜啦，系咪先？咁所以咧，佢嗰个嘅早餐咧系有嘅，但系咧佢只系提供一啲简单嘅面包俾你， 好似喺火车上面食嗰啲咁样咯。 冇 错 啦，冇错啦。咁但系佢夜晚咧有一个类似。踢翻一嗰啲鐵板燒啊，鐵板燒咧其實佢又做得幾好嘅，因為咧佢個鐵板燒咧佢係揾咗好多唔同嘅附近縣市嗰啲嘅精彩嘅叫做食材咧去到烹調、哦，因為日本呢個地方咧佢哋有一樣嘢我真係幾佩服佢哋嘅，佢哋係好俾心機啦去到揾食材，因為佢哋相信咧好嘅食材咧就可以做到好嘅料理嘅， 仲要係地道啊、嗯，即係譬如我喺今次呢個省呢個縣咧係特別係有佢哋自己當地先出品到嘅。你是会特别是喜欢的。 是啦，咁其实在这个车站附近还有沿线一条路轨那里啦，咁他们也都有另外一种的玩法的。除了你是铁道迷体会了这个叫做hotel 之外呢，他还有一个的列车呢，咁在日本方面呢是真的叫观光列车。咁佢所謂嘅觀光列車咧係點樣嘅咧？就係、是、坐喺上面，你當然係由 A 去到 B 地方啦。咁但係佢係用一個時速比較慢嘅，比較慢嘅時速咧去到行呢個路軌嘅。好啦，當你去到某一個地方嘅時候咧，佢甚至乎會停車。跟住咧就有個嗰、那個嘅鐵道員咧就會好分裂嘅鐵道員，咁啊講好多笑話俾你聽啊，跟住話俾你聽啊，你睇下嗰座山啊，你睇下呢一度附近嗰個廟宇有啲咩歷史咁樣嘅。 令我諗起咧，似唔似我哋去呢一個嘅京都咧，咪有個小火車嘅？ 哦，南山嗰個嘛， 係咪都係類似咁？ 佢只係南山個小火車，但係今次呢、這、一個叫做Kodokodo列車咧，咁佢 即係呢度呢度 試試啊，試試即係一件事嘅事啊，係啊，Kodokodo列車。咁佢呢一個 Kodokodo列車咧，咁佢最特別嗰個賣點就係佢行一個叫做高級便當嘅路線。嗯、我哋成日都話咧，啊啲人去台灣玩就台鐵便當好好食啊，又或者中意食火車便當啊。咁佢嗰個便當咧係真係做得幾精彩的。 有咩餡料喺一個便當入邊啊，小白？ 嗱佢。乜嘢料都有啊，因为佢系喺呢一个火车沿线嘅所有路上边咧，佢就揾晒喺火车沿线揾得到嘅一啲嘅食材，咁啊系譬如菜啊、菇啊、鱼啊，咁啊沿住呢条路线咧，佢一路行过嘅时候，佢就会同你讲啊，大家头先食过嗰个嘅冬菇咧， 就 喺呢个附近，系啦，采摘噶啦， 几得意喎， 你嗰个食过嗰个嘅甜品咧，嗰个甜品咧就系有咩酒去到酿嘅，就系喺附近呢一间啊，我哋嚟而家行过呢一个酒厂啦，咁就系佢哋呢一度嘅酒咧去到酿制出嚟嘅咁样。 嗱，我睇佢呢度介绍咧，列车入边嘅即系坐嘅感觉，啲卡嗰啲位咧，系咪都系一样咧？好似好欧绿色咁样。 系啊，佢全部。都是歐陸式的設計的，咁同埋咧，佢入邊好多嘅，譬如木板啊，去到圍做嗰啲木板嘅間房咁嗰啲嘅雕刻咧，全部都係用翻咧喺九州甚至乎係福岡佢哋嘅一種特別嘅公司去到做出嚟嘅。 咧，佢坐係好似平時啲火車咁，係即係啲位係單向向同一個方向向前或者向後啊？咦？ 聽到啲介紹嘅聲係咪？咁同埋就係話即係正常一排排嘅位嘅，咁咧佢睇落去咧就係好似咧係你想象我哋香港嘅列车啦，即系行市区嗰啲列车，咪系两边系望住对面嘅、嗯。但其实佢咧每一个两个位入边咧有个屏风， 啊、 又有埋张台喺前面，系真系似系入咗 restaurant 系餐厅 噶。系、哦、啊，所以咧佢一路坐嘅时候，成个过程咧你大概要坐3小时15分钟左右啦。咁佢入边咧见到有个简介咧，佢就话到啦，好啦，咁佢有个主厨嘅，咁佢主厨咧就系喺全亚洲啊。排名第24嘅主廚嚟嘅，頭50名嘅主廚，咁佢就排20几咁樣，咁就由佢咧去到主理呢一個嘅送菜咁樣嘅，咁佢一路食嘅時候咧，就一路可以慢慢咧就一路聽住簡介啊，又或者佢如果你唔識日文嘅，佢有啲 leaflet 俾你咧，就睇下原來你而家去到邊一個嘅地方咁樣，跟住話俾你聽呢一個係大站，跟住咧佢一路食住佢嗰啲食品，咁其實佢嗰啲職員咧。一路派飯即係送嗰啲飯餐俾你嘅時間咧，如果你唔係日本人嘅，唔係當地人嘅，佢都用英文咧去到解釋俾你聽、嗯、啊！呢、這、一個嘅送菜咧有啲咩特別嘅咁樣，咁、嗯、我覺得咧係一個幾特別嘅體會嚟嘅呢個。 好啱啲，即係對於啲食材好有要求啊，或者去你可能對於日本嘅料理你好中意，好想知道多啲啊，咁哇好正喎！ 同埋咧 係 educational， 我覺得係教育性、啊。 食佢嗰個便當嘅時候，咁佢用一塊布咧去到包住佢個飯盒嘅， 呢、個好傳統日本嘅嘢啊， 特登咧揾。翻呢塊布，佢就同你講啦，呢塊布咧係送俾咁多位嘅乘客嘅，咁你就可以攞走嘅。飯盒冇得攞走啦，飯盒都好靚下噶。咁但係佢就話塊布咧可以攞走嘅，作為一個紀念咁樣咯。 好靚喎！ 係啊，咁啊上面咧就印住咗，即係用英文寫住 Kotoko Train 咁樣嘅。咁啊白底咁啊有好多紅色嘅花紋喺呢度，咁都係一啲傳統嘅日本嘅花紋喺度。咁我覺得咧都幾靚嘅一種設計。 睇落去咧，佢花紋有啲似紅雙喜，有啲似個雙喜嗰、那個。 系啊，咁有機會嘅時候，大家可以去到九州啊，體驗一下呢個 Kotokodesa， 同埋咧一個嘅酒店啦，都可以感受一下列車喺你隔離行過嘅感覺。 咁如果你去到九州嘅話，那個地區係叫咩咧？ 九龍米 就係九龍米。 九龍米、大茂田區。 大茂田區啊，嚇、啊、，OK， 有機會去下啦。今すぐ飛び乗れ Could you feel my darling 炎に動かされ愛情の狭間で Lazy な振りして What's that change Can't you love it game 何ほど always joy 一瞬好きさえ見せたなら逃れられない See the money change your sight She even let it call that sound 選ぶことの海原で踊り上がって 次繰り出してく何度でも言ってみなもんまで Oh, she's my way よく思う Yeah, yeah, yeah, yeah Can't stop, can't stop 視線から迷い Could be standard I can't believe it Baby, she's free, juicy 首嘅作品啊，佢哋日本呢一队嘅作品叫做 Triple A Bad Love。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 ，Hadi， 早晨小白，今日咧晨光 Morning Call 有王太喺电话旁边，王太早晨。 早晨啊，王太。 Hello。 早晨。 早晨啊，喂， 热战队啊。 系啊，你个孙生日、哦、今日系咪啊？ 唔系啊， 十二号 啊，十二号， 哎呀，讲早咗添啊，个时间先。佢几多岁啊？ 系 几多岁啊？ 八岁。 八岁、 啊。生日快乐啊，孙孙孙叫咩名啊？ 孙孙叫吴彦一、 哦、 啊， 哦， 一仔啊，几醒目啊呢个名， 系咯，排第一、啊、可以， 系啊，佢系排第一， 系嘛，学业最紧要都排第一，品行又排第一，咁啊正啦，啊， 最紧要品行啫，咁样学得得， 系，咁点样同佢庆祝啊？嚟紧呢几日？ 都系同佢净系切蛋糕，或者佢啲朋友仔同佢一齐去公园玩咁咯。 哦，会唔会仲开生日会噶？八岁，我想问。 都是自己的朋友仔去玩下嘅啫，即系佢哋自己玩开嗰啲朋友咯。都通常我哋都冇开，冇专登开生日会。 开始要同你讲系预约佢自己的朋友噶啦，嗬。 系啊，咁啊，今日就即系会唔会之事前同佢庆祝下咁样啊？即系或者已经订定生日蛋糕，依家啲小朋友啲生日蛋糕都 好精彩， 好精彩下噶嘛。譬如中意超人有超人蛋糕，中意 Iron Man 有 Iron Man 生日蛋糕咁样，会唔会有噶吓？啊 都是他们自己揀的蛋糕，是12号才会切咯。 哦，咁计啦，提早切咩唔同系咪先？ 都唔系嘅，而家小朋友好幸福噶，同朋友可能似一个，屋企人有阵时又似一个，仲要识佢哋识唔识得新历旧历嗰个生日嘅概念啊？ 咁犀利， 系啊。 暂时唔识咯。 哦，即系你都唔会讲俾佢听话，喂嗱，阿孙你旧历生日咧就系几时几时咁啊？冇讲呢啲嘅系咪啊？ 系啊，冇啊，冇啊。 哦，咁你新潮派啦。嗱，头先咧听到收音机咧，你都话喂，阿孙都系中意铁路，中意火车，同小白头先讲嘅享乐时代咧不谋而合， 系咩？佢真系咁讲啊？ 系咪啊，王太？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都好啱佢听。 系啱佢听， 好， 因为阿孙好中意火车，系嘛？ 系啊，系啊，劲共咁啊，几开心 啊！咁好啦，咁啊，今朝拣只歌都系有关火车嘅歌俾你听。 有啲乜嘢特别同孙仔讲啊？都未讲。 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即系快快乐乐咁样生，即系成长咯。 嗯， 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品行好紧要吓，做一个咧有正向品行嘅小朋友。 冇错， 系啊，系啊，系啊。啊 嗯、好啦，咁啊，祝你全家都开开心心啦。咁啊，做咩啊？ 仲有，我仲想补足我嗰个孙女咧，上个月生日啦，咁我打唔到电话嚟啦，咁、我补足佢十月二号生日啦。 哦，佢叫咩名啊？孙女又系 叫做遵 义 啊，系个妹妹嚟 嘅。我一二啊， 哎呀，好日本名。 第三叫咩名？第三叫咩名啊？ 冇，暂时冇第三。 未三字，未三第三字啊吓。系啊，咁啊， 冇考虑过嘅应该。 哦，咁啊，如果真系有就打上嚟又报下喜啦，好唔好啊？吓，王太。 好啊，好啊。 好，多谢电话，拜拜。 我想祝香港人咧快啲回复翻以前咁开心快乐咯。 好啊。 梦想成真， 好啦， 好啦， 好啦， 拜拜， 拜拜， 拜拜， 多谢晒你哋，拜拜。 在这火车中再重逢你，迎着你那似花的美，难定下梦醒一期，玻璃窗把你反映，让眼睛。在前面你，无奈你哪会知我在，凝望着万千传奇，愿永不安散，祈求路轨当中永没有终站。中站，你轻倚我。 可以伸延到去咧神光 Morning Call 由小白嗰个享乐时代啊，讲铁道啦，讲火车啦，所以咧都揾嚟咧 Beyond 嘅早班火车啊，咁啊，小白你头先讲嗰个叫做叫 列车游 咧。我都想真係试下，不过要用多少时间囉，即係三个几钟。 我睇咗你啲相啊，真係好靓啊，个车厢设计。 舒服嘅，喺入面坐嗰个时候感觉真係好似去咗第二个空间。落车嘅时候回复返到嚟现实。 咁脱离现实三个几钟都好。 好，下个礼拜再见。